位同学，我系 Miss Ma， 系你哋嘅班主任，今日第一日开学，请你哋介绍下自己啦。 我叫梁继章 Michael， 我系李瑶 Sarah， 佢叫阮仲有 Brian， 仲有佢啊马小球 Little Horse。 知唔知道翻学嘅时间啦？ 知，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 咁喺边度翻学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 欢迎大家加入我哋嘅风骚快活人学校，每日一齐 学习快乐， 上堂啦 ，B B。 风骚快活学堂上堂，我是小张张， 我是瑞仔， 大家好，我是小人人。 早晨，马强， 你不是马老师咩？ 唔系， 你又唔同名嘅。 边个教书啊？今日 真系冇人教啊！ 今日 有表弟啊？ 讲话啫， 你唔记得就 学习快乐啊嘛？你唔记得头先我播咗咩咩？早上，听啱啱啲嚟第系啦，风骚浮人，今日多云，日间有阳光，吹和缓东至东嘅风。数天都是天晴干燥，日夜温差较大，接近周末风势较大，云量增多。今日的天气明显凉了少少啦，吓廿度气温嘅啫，相对湿度68%。我哋有呢一首 Toxic。不知道今朝起身嘅时候，会唔会觉得个天气咧都显著咧比早几日啦系凉翻少少啦？好似今年嘅踏入呢个秋冬，比较有翻啲啲寒意嘅日子啦。其实我有时咧 开始有少少风啦。 唔止有啲风，我个今早咧就系我 check 过个气温咧。 系啊，你今日点解系咁样？ 你拜四角先啦， 有冇食早餐？ 事嘅呢啲嘢， 又关咩事啊？ 喺黄大仙求之切，喺呢度搞啲乜嘢？ 系啦， 系咯，但系你又着短袖衫。如果你涼， 我係內土㗎。 哦， 呢叫咩？有個名稱嘅，即係進可攻，退可守嘛。 係 啊，即係我成日覺得，如果你著得太多打底衫啊、長袖衫咧， 好似我而家咁樣著住兩件厚衫， 係 啊，有時咧又會太熱嘅。係啦， 係 即係咁咯。係啦， 係。 不過咁天氣開始涼咧，我又覺得咧，即係有一類人咧會係比較彷徨啲嘅。 好啊， 嗰啲就係 鼻敏感啊， 鼻敏感嘅人。死梗啊！呢排 系咪啊？ 咩啊？唔係鼻敏感嘅人， 錯咗添。 係街頭露宿者，即係一啲我哋以前叫做咩話乞丐係嘛？其實你覺唔覺得而家係好似少咗呢一類人啊？以前街上邊，以前好似多啲啲嘅， 或者係集中喺某一啲係啦，某啲地方， 而家都有嘅，即係冇咗只腳啊嗰啲。 係嘛係嘛，咁啊係真係假都好啦。不過我又試過有一次細個咧一個體驗咧，喺某間戲嗰啲大戲院喎，唔係戲院喎，點解前嗰個叔叔咧戴咁高嘅帽嘅，点解唔除嘅咁样？跟住咧到最后知唔知开灯咧，原来系一个咧五饼二鱼咧嗰啲流浪汉嚟噶，即系流浪汉都要睇戏啊！咁咧网上 睇咩戏啊？ 我唔知 睇咩戏有咩重要？ 睇咩戏？ 梗系重要啦！睇咩戏？ 因为好坦白讲，我真系睇咁耐戏，我睇咁多戏 都冇见过有老叔仔坐嚟噶， 五饼二鱼嘅人坐喺我附近。 流浪者 我唔系睇佢哋唔起，我知道佢哋好少有咁样嘅，系啦，唔系 流浪者都会闷嘅。嗱，流浪者都会闷，所以咧网上有个人 其实系咪 fashion 嚟噶？即系有啲整嗰啲 drag 落嗰啲雷鬼头嘅，你又以为人哋五饼二鱼，但系其实成身嘅装扮几廿万，佢真系随时系咁噶。 倒翻转嗰个嘢，拧转头望到梁咪咪，哇五饼二鱼， 金 寒 酸， 你觉得佢系唔系？佢我信唔得你系， 吓死人啦！ 并无对圣经不敬啊，五饼二鱼意思即系讲咧嗰啲头发咧好诶，积度好高，即系嗰啲咁样系。我唔知点解会用咗呢个 怀疑。 怀 疑人哋真系 fashion 嚟噶， 系啊， 冇错。 咁啊，网上有人分享咗一条片啦，一张相应该话就影到一个真系流浪汉，点解会好 define 佢？因为佢好有型， 佢跪咗喺度，摆个 cushion， 有啲系咁噶嘛，即系佢要摆一个好可怜嘅 样俾你，等 你 同情佢。 好啦，咁于是咧，跟住咧，嗰个流浪汉咧就跪咗喺度啦，行乞啦咁样，但系咧佢着一件比较破旧嘅西装，但西装咧佢拉开少少，因为佢点解咧？ 因为佢好似你咁样又练胸肌， 因为佢热， 佢好想俾你 跪到有啲热， 佢喺度练， 真系啡声，我真系。 如果系咁，我真系会俾钱。讲真，我真系会俾咁有型喎，有胸肌唔着底衫，但系佢就系个啲会着件西装，你觉得好有型咩？ 咁 要大条链，好难讲，可能 卖晒你啲嘢冇。 我真系佢体验生活咧，系嘛？即系睇下咁嘅款嘅话，会唔会又多啲人俾钱 咧？咁其实咧，佢做紧咩咧？佢嘅西装里边暗藏，其实都唔系暗藏，因为都明显嘅。你明啊？即系西装啦，佢个拉开少少，然后里边咧，佢夹即系揸住一个手机喺度睇紧片。咁嗰个人仲形容话佢喺度睇一套好 enjoy 咁喺度笑，因为睇紧一啲网上有啲无无聊聊嘅嘢啦。咁啲网民包括呢一个摆片嘅人就指佢有一样嘢啦，就叫做咩咧？唔专业，即系如果你觉得呢一个工呢、這个工当、 哦， 如果你当工作 咁样系嘛？ 系啦，第一你点解有钱买手机咧？点解你而家 上到网咧？ 系啦，点解即系你有 plan 啦？系咪？同埋你既然喺度黑钱，咁但系你又好人再咁哈哈哈，好似好开心咁，即系你叫人哋点样俾钱你咧？咁样咁即系唔专业， 即系令到人哋同情唔到， 系啊，真系黑钱， 佢系真系黑钱噶， 即系跪咗喺度嘛。 我觉得真系未必，系嗰真系跪喺度啫，系啊。 行为艺术 呢度系咁， 行为艺术又得，又或者真系体验生活又得，系啊。但佢既然系咁嘅话，我觉得都几开心啊，系嘛？ 苦中作乐 嗱，调翻转咁样谂咧，树窿曾经有讲过嘅咁啊，咁啊即系话呢一个世界上又少咗个乞丐，我哋系咪应该觉得开？ 或者一個快樂嘅乞丐， 係啊，就算佢做一個乞丐嘅，佢都可以 好 快樂噶嘛。 有尊嚴， 我覺得佢就只要喺人生裏面你找到一個意義嘅話就得噶啦。 嗯， 好， 係啦，唔係咁咪好好先？佢做乞丐都做得好開心啊嘛，乞唔乞到錢係其實另外一樣嘢， 又 係咪？佢得到嘅係乜嘢啊？就係見到佢個人嘅，我覺得佢就啊都幾你咁都得， 滿足自己嘅生活， 其實咁樣都好啊。嗱，你 我覺得好好啊，呢個人嗰個生活嗰個態度， 你乞錢即係。有啲錢俾佢，你可以用啲電子嘅方法。 係喎，係喎，咪攞你手機嚟嘟， 俾個利是你係咪？仲可以揀利是封添。 好正， 好正㗎！ 但乞丐都要跟住呢個科技而進步 啦。 係啦，但係從呢個乞丐咧，我 所以我哋更加要咯。 係咪即係行行都總有一種潛在嘅專業咧？嗬，你做乜嘢都好啦，總會有啲人你覺得咧，你應該做得好過人，因為你係做緊呢一樣。 即係例如乞丐就一定要可憐。 可能 系咪咁叫做你嘅专业？ 黑可能就系你唔好喺黑金钱嘅时候系表现得咁富贵咁唔专心，系啊系，可能系咁咯。即系嗱呢样嘢，我谂但每个人解读唔同。 你有冇做过？ 又唔一定。 你觉得应该点啊？嗱，我觉得黑钙好多时候我俾钱佢，可能佢瞓咗喺度，我觉得佢好可怜，我就俾佢噶啦。其实佢冇做任何嘢，系佢俾到我个氛围系嘛？我觉得我真系好想施舍佢。 当我谂到啲开心嘅嘢，咇一声笑出嚟。 人之常情啫，系嘛？黑钙都 有。如果講起有啲行業，咁我覺得譬如做殯儀嘅，你又唔應該喺度嘻嘻哈哈嗰啲人。 咁呢個 所以某一啲行業係真係有佢哋嘅行 業行 規啊， 總有啲專業嘅要注意。但係等於嗱，我覺得你演員好犀利嘅，幾唔想做嘅嘢，幾核突嘅嘢，可能你要食啦，可能你要浸落去啦，茶落面，即係乜嘢都好啦嚇。嗰陣時我聽過歐海倫講，佢話有一次拍一套戲，佢係扮死人啊嘛，要真係瞓入去殯儀館裏邊嗰啲俾先人嗰啲車。佢就不停嗌人，你不如買咗新嘅，我唔想瞓舊嘅，得唔得啊？咁樣，但係冇辦法，到最後都可能都係要瞓翻一啲用過嘅。咁呢個咪演員嘅專業咯。其實唔容易嘅。我有一次咧扮死人，咁嗰次咧就係我衰咗咩？ 扮啊！ 系啊！ 你讲得 死人，死人使咩扮啊？ 我扮唔到啊，知唔知啊？因为点解嗱？你估点解咧？我唔知你有冇试过啦。佢话 要停止呼吸，即系要忍住道气。 唔单止 眨眼。 佢话你只眼珠咧喺个眼皮下边 跳嚟，喐嚟 跳啊，你喐啊！我控制唔到、啊，你越讲咧，我就好似我就越喐嗰眼，最后佢算啦，唔好影正面啦。 你反转个身嚟瞓咯， 死人好少系咁嘅，你有见过系咁嘅咩？ 你点死啦？ 唔系啊，如果你已经又俾人验紧尸或者系咩嘅事， 系啊， 你好少反转佢，话因为佢个眼皮喐咩？ 我嗰时先知原来扮死都唔容易，唔系真系就咁眯埋眼唔喐就可以。扮到， 你嗰个死人系要除晒衫噶？ 唔系你个死人系咩啊？状态 俾人打死， 哦，即系啱啱俾 人打死，所以要连气你就唔可以反转咯，因为啱啱咁瞓咗喺度嘛，咁佢影到 你成衣不明目啊嘛，你擘大对眼。 系啊，我都系咁话，有啲人真系会咁噶，跟住佢就有一个人埋佢 身， 你唔好咁，系啊，将佢拨翻埋，有啲咁嘅事噶。 有时演员都有好多嘅专业，即系你可能你唔识做，唔想做都要做。 咁啱讲起咧，我咁啱谂起系我有个之前嘅。中學班主任，咁咧佢就係教中文嘅，好好笑喎！大家對佢嘅 expectation 佢嘅期望都好高，咁而家大家都有 WhatsApp 噶嘛，咁佢就同啲學生咁樣可能send 下 message， 個家長話：你身為一個中文老師，點解你同我個女 send message 嘅時候用口語？ 哦， 哇，即系啲嘅啦咯，嗰啲啊， 系啊，直情系嘅啊， 会唔会要求高咗少咗？ 咪就系咯，就心谂即系 多， 系啊，嗰时候就即系咁样分享，我觉得吓咁，大家对于中文老师嗰个要求会高到吓，佢已经收咗工噶咯， 佢 已经喺学校外边 啦， 点解仲要限制佢用乜嘢？系啊，即系仲要佢用书面语，系咪啊？ 哇！ 所以大家对于某一个行业嘅行规或者对佢个专业系。即係有翻咁上下要求， 有啲期望㗎，係啊，係啊， 有期望係，但唔可以有過高嘅期望，係 啊， 係咪有過高嘅期望？ 係啊，嗰時講過啦，嗰啲校長唔可以衝紅燈㗎，即係唔可以即係過馬路嘅時候一定要跟足規矩㗎。如果唔係咧， 咁校長咩？ 係啦，咁正常人嚟講，任何人都應該要。 你会俾人拉噶嘛？ 咁人有时真系会急噶， 即系觉得先生可以， 副校长就可以， 因为我副校长，所以我哋冲红灯。 你校长你唔得，你唔可以， 冇人都唔可以噶，遵守交通规则， 危险啊！ 嗱，有呢个行业，我又觉得我佩服佢嘅。有时候见到你有冇见到马路嗰啲喺度坐低抄嘢嗰啲啊？即系有啲婶婶啊、叔叔坐喺度喺度补抄啲车过嗰啲咧。 啊，你都好另类啊！佢觉得佢好即系羡慕， 我冇见过呢啲 啊！ 我唔系羡慕佢啊，我只系觉得好辛苦啊！即系呢啲工作，我系讲紧好辛苦。 有乜嘢系唔辛苦咧？想请问？ 我都未揾到，但系我觉得。有啲工應該冇咁辛苦。嗱， 你依家辛唔辛苦啊？ 我而家好開心。 咁係咯，係 啊。有試過有一次咧， 你試一望坐呢我呢個位， 你辛唔辛苦啊？ 好辛苦。 點解辛苦啊？你而家辛苦啊？你講啊！ 我用兩個鐘俾你 講。我啲口水成日噴到你啊！ 辛苦就係咩啊，馬老 師？你淨係睇下今日呢一份， 你係嘅， 一起走過啲人， 好期待，係啊！今日嘅片段人間，我一定俾心機做好佢，我話俾你聽，係啊！我就憑佢會攞廣播界嘅最佳金像獎，冇錯。 好啊，好， 你放心。我頭先一路睼，我已經 眼 淚嚟啦，冇錯。 密切留意今日嘅片段人間第二集。 十点二十九分，有 Bell Bottom Tear 嘅呢一首。十点半新闻报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之前话，就启德体育园的运作，政府会以积极渐进的方式推进测试和演练，强度会逐步加大。他说启德体育园正式运作之前，会在三个场馆和园区的其他地方举办至少20场的测试和演练。他又说，刚刚过去的星期日，启德体育园青年运动场举行了第一次测试赛，有超过1500个观众和大约300个工作人员参与。测试的规模不大，整体运作畅顺，将会检视不同方面的操作，包括观众的入场、离场和人群管理等。 我们是会積極地去推進由星期日的一個小型的測試，一路去推進到一個大型和全面的測試，最終呢是要做到有50000個觀眾參與的一個演練。當然在我們設定的時間表，我們都要務實看看真正主場館它的實際工程和運作是否到一個我們可以真真正正拿來測試的階段的。但是我想強調一樣，就是對於運動場館本身的當有賽事舉行的測試當然是重要，但是更重要的就是我們是在進場和離場的疏散人群管理，這個呢我會相信是會必須要經過不斷進階的方式去做的。 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话，下星期一将会去上海出席下星期二开幕的第七届进博会，亦都会出席由特区政府举办的2024投资香港推介大会上海专场。财政司司长、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和香港贸发局主席等亦都会同他去上海。 李家超话：今年香港参展商总数超过300间，遍布不同展区。特区政府亦都会继续在国家馆设立香港展示区，介绍最新发展和优势。香港企业代表会从国际金融、国际创新科技、专业服务行业分享独特的地位和优势，探讨促进两地优势互补、共创繁荣方案。亦都会特别举行专题对接会，向有意来香港上市或者发展业务的内地金融企业高层和创科企业高层推介来香港投资的机遇。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日冬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和干燥，日夜温差较大。接近周末，风势颇大，云量逐渐增多。而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 6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814点，升214点，总成交金额594亿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23点，升5.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689点，升4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协鑫科技1.66跌5仙，盈富基金21.54升2.2，阿里巴巴98.75升2.1，美团191.4升6.4，腾讯控股420.4升3.2，恒生中国企业76.2升8.4，小米集团25.7升2毫，中海油18.56跌1.4，信义光功能4.07升7仙。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71，日元1.529，瑞士法郎0.864，加元1.389，人民币7.135，英镑对美元1.297，欧元对美元1.082，澳元对美元0.658，新西兰元对美元0.598。日经平均指数报38819点，升213点。港金报25550元，升1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754.79美元，卖出2755.4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Jenson 先同大家讲一单爆水管啦，咁就系沙田路爆水管，去狮子山隧道方向，近御龙山嘅慢线封闭，亦都影响到吐露港公路去大埔公路挤塞，龙尾排到科学园。咁就系沙田路爆水管，去狮隧方向，近御龙山嘅慢线封闭，亦都影响到吐露港公路去大埔公路一段挤塞，龙尾排到科学园。咁另外，较早前龙富路回旋处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系大致畅顺，至于九龙入口系挤塞，龙尾排到公主道近爱民村。东隧九龙入口系车多，龙尾排到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果栏。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去调颈岭，同埋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以北以南， 南来北往， 金港、 京港， 话你知， 话你知。 大家好，我是 Alex 李志刚啊。在《京港话你知》这个节目里面，我会为你带来两地最好玩的资讯。 旺角呢就有好多街头小食，多人呢就係鍾意啊，喜欢啊，咁样味道係完全唔同㗎。 北京广播电视台、香港电台联合制作，逢星期日上昼11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京港话你知。 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父辈的荣耀》， 由张曼玉饰演的陈兴杰是三度扣林场第一位大学生，因为得到整个大家庭的用力支持而深表感恩，故此愿意承担起改革林业的使命，带领乡亲搞林下经济，彻底脱贫。 国剧夜场《父辈的荣耀》，星期一至五晚9点35分，港台电视31。 幼稚园教育计划规定要用幼稚园入学注册证做注册文件，如果你的子女在2022年12月31号或之前出生，想在2025、26学年入读幼稚园幼儿班，就要在9月至11月递交申请，表格可以在民政事务处、邮局和教育局索取，你亦可以在网上递交申请，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Hello， 大家好，我是潘灿良。我觉得开心呢最重要的就是你可以同你喜欢的人一起啦，去做任何嘢都唔重要嘅，因为喺边度食啲乜嘢都唔重要嘅，最重要嘅係人。你可以同一个你喜欢嘅人一起，咁就会係好开心㗎啦。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阮仲阳、风骚快活人。 好，继续我哋嘅节目《风骚快活人》啦。一阵间咧，十一点后咧，我都会一样有树窿、树窿与人咯，阿窿系留意住咯，都系讲职场啊、见工啊、搵工嘅东西吓。嗱，其实讲到搵工咧，其实好多时咧，你耐唔耐会见到啲文章就话 AI 未来五年将取代的行业。我记得我哋嗰阵时讨论过咧，就系如果有一啲嘅一定嘅创意啦，同人有沟通嘅咧 ，AI 系比较难去代替嘅咁样。咁而家波兰咧喺全球里边推出第一个咧叫 AI 主持人。电台嘅节目主持 系啦，你风骚快活会唔会受到威胁噶？ 好嘅， 如果俾人取代嘅，你都应该俾人取代啦。 见到啊，自己 啱。咁佢咧推咗三个唔同嘅主持人嘅，咁同埋咧佢系将佢哋咧灌入一啲嘅个人资料，例如佢几多岁啦吓。虽然佢 AI 任佢写嘅啫，但佢有一个年纪，有一个专长，有一个做开嘅风格咁样样。咁而家作为一个叫做试播嘅，佢都唔知噶，即系当系。啲名即係等啲人聽下，有啲新鮮感啊咁樣。佢都話三個月之後咧，佢會審視，如果好咧就可能繼續， 咁 唔好咧就算啦，唔係炒佢啦咁樣。 再接一個， 炒佢啦。 係啊，無限將啦。 其實我哋香港電台都有 AI 主持啦， 係啊， 快人一步，我哋理想達到， 亦都好犀利嘅。不過嗰啲咧就即係講資訊嘅啫。即係如果你真係要用一啲特定嘅性格，我又唔知啦。咁即係我都覺得未來呢個世界係好得意，好多嘢係啦咁咯。即係好似我嗰日見到咧，我唔知你有冇睇過新聞啊？就係、是、有一個咧。嗰啲而家你去超級市場咧，咪好多時太重啦，你會點啊？揾個手推車推走嘅。 係啊。 第時咧，嗰啲手推車係冇轆嘅。 冇碌， 可唔可以想象到啊？你知唔知佢系点样可以辅助到你一样推住好重嘅货物由超级市场运到去你嘅车或者运出去呢？佢系用无人机，即系而家你玩无人机咧，唔系全部喺嗰啲嘢，佢而家全部咧嗰啲手推车咧变晒用无人机，于是咧系你唔需要力嘅， 系认唔到自己嗰只机， 唔系噶，佢 set 咗 program 噶啦，应该 我之前同大家讲过咯，而家其实你可以买一个就系掌上嘅，跟住佢已经跟到你，佢认咗你之后嘅话，跟住佢就会跟住你系咁拍嘢。 我有睇过啲内地嘅報道啲關於科技嘅就係、是、你外賣，咁而家咪好多嗰啲外賣小哥去送外賣嘅，而家、有一啲店鋪咧係用無人機送外賣，係 啊， 係 啊， 送上去，即係可能大家係啦，即係我睇嗰個報道就係大家可能 去，係嘛， 係啦，啲試點嚟嘅，大家可能去緊picnic，去緊一個郊野公園一個山頂度想嗌嘢食，咁但係你冇可能叫個外賣小哥喂。 拎上 跑山又翻落嚟赚你几十蚊咁，所以嗰个公司咧就发明咗呢个用无人机嚟送外卖，系啊， 因为几好， 因为几好几方便， 几方便噶，因为你方便啲有高空做嘢嗰啲人咧， 系咯，真系出面嗰啲大厦嗰啲， 系啊，唔使落嚟咯，系啊， 我都想继续食个外卖， 都几正喎，攞卅几楼咁样，跟住喺度就饮杯， 大地在我脚下，嗰栋楼我有份嚟， 咪咯，以后就唔需要喺站头度摆低啲嘢啦， 系啊。 就可以就送去你屋企，几好啊！ 所以科技真系帮咗人好多，可以话亦都系懒咗啦。头先我所讲咧，就系一个好似一架车咁，但系个下边系用无人机啫，即系唔系好似我哋想象中咧。即係佢自己飛到， 明， 係啊，即係咁啊， 知道， 好得意啊， 好好。 今個禮拜我哋嘅嘉賓就係佢啦 ，Kidman 麥傑文，一首 remix 嘅佢嘅經典歌曲。 传承好家风。 当小朋友扭买玩具的时候，父母可以点做呢？ 即刻买给他啊，又怕中坏他，不买的话又怕破坏关系。 今个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的传承好家风嘉宾麦杰文，他又会点做呢？ 你给一个礼拜时间我储钱啦，那这个礼拜时间呢，我又可以睇下你哋值唔值得买俾你啦。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 传承好家风。 浮过人生大海，看透世事情怀。梁继章，网上情。 幸福婚姻的三个定律。一对夫妻建立婚姻关系的时候，大家都秉持住一生一世一双人的初衷，不会离开。当走进婚姻才发现，爱情有时不能够战胜一切，爱人都不会始终如一。甚至有人认为婚姻是一座围城，尝试过之后就想逃离了。其实婚姻不会完美，但是依然可以幸福。婚姻和任何人一样，没有十全十美。感情好的夫妻是应该会明白有三个定律。第一，反感定律。婚姻里面，如果丈夫反感太太一有事就啰嗦，太太反感丈夫遇到事情就沉默的话，那就问题多了。最后两个人连交都费事嗌，冷漠就成为留俾对方嘅体面，唔想嘈啊嘛。夫妻之间呢一种嘅沟通模式已经出现问题。女人有时习惯啰嗦系对男人嘅指责，但系长期如此，当然难以接受。男人下意识嘅沉默系冷暴力嘅体现，长期如此，边个都会情绪崩溃。一段好的婚姻关系不是没有问题，而是出现问题的时候，双方会及时发现，及时解决。作家梭罗曾经讲过，婚姻中最大的敌人不是吵架，而是冷漠。两个人相处，学习坦诚表达自己的感受和需求是最重要的。将反感收在心里面，不讲不解决，就会慢慢越来越多不满。第二个定律，吵架定律。夫妻嗌完交之后，丈夫先道歉，婚姻一般会幸福美满。如果太太率先道歉，婚姻一般好难长久。这个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讲，嗌交的逻辑不同，女人想要态度，男人想要对与错。两个人嗌交，即使是女人不啱，但男人只要嗌一声，女人就不会再跟她吵了。男人的内心话，你不听嘛，我就提高分贝表达我的意思。但女人收到的讯息就是，哦，你竟然大声喝我嘛，即是不爱我了。嗌完交之后，男人觉得自己没错，为什么要道歉呢？女人就觉得果然不爱我了，嗌完交都不氹回我。实际上除了原则性的问题，夫妻嗌交一般都只是因为芝麻绿豆这么少的事情。如果丈夫率先道歉，太太会觉得他态度都不错，边个啱边个错已经不重要了。但如果太太经常要首先道歉的话，表面好像和谐，可能内心已经对丈夫非常失望了。第三，家务的定律。好多男人普遍觉得屋企没什么要做，从来不会帮手，而女人就觉得屋企似乎有家务永远做不完。好多时候毁掉婚姻的不是出轨，不是贫穷，而是生活的琐碎。牙膏由哪里折起？放工之后有没有帮手？做了饭之后你一路吃一路挑剔说不好吃。久而久之，女性那种不满就会越来越多，最后陷入婚姻的困境。可能有些传统观念令男性觉得做家务是女人做的，而女性的思想就会觉得家务是家庭里面每一个人都要做。 因此男人要改变自己那种传统的思想。如果你的丈夫觉得没什么特别的做，你就告诉他你去帮些什么帮些什么。婚姻是两个人的事情，不可以期望一个人就可以努力保持平衡的。不理同哪个结婚，结婚之后你可能会发现娶的不是原来一个，而是换了另一个人。其实个真相不是换了一个人，只是你现在真实看到他的全部。感情再好的人都会吵架，都会产生后悔的念头。婚姻的本质是两个人用心经营维护，有问题不逃避，有效沟通，共同努力。再好的感情不懂得维护都会无疾而终，不是那么好的感情只要用心经营都会相亲相爱白头到老。希望每一对夫妻都能够互相理解，恩爱共处。爱情是需要经营，就好像一盆花需要淋水阳光让它健康地成长。 我这样爱你到底对不对，这问题问得我自己好累，我宁愿流泪也不愿意后悔，可是我害怕终于还是要心碎，从未曾尝过真情的滋味，真正想伤害谁？如果是我把爱情想得太美，我应不应该放弃这最后的机会？如果真情付出是一种罪，我怀疑除了自己我还能相信谁？如果失去真爱人们都无所谓，自己好累，我宁愿流泪也不愿意后悔，可是我害怕终于还是要心碎。 Welcome to my Amanam Farabi， 我是 CIBS EMY 广播青年 Farabi， 中文名法拉比。 做完呢一次嘅 CIB 嘅节目啦，我令到香港人更加理解到孟加拉嘅文化啦，同埋我哋喺香港点样生活。我系一个 CIBS 制作人 ，Who's next？ 香港电台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现正接受申请，下一个广播人就系你。申请即上 CIBS.LTHK.HK， 仲可以申请制作资助，截止日期11月28号。 CIBS 人人广播。 Happy Halloween， 快乐好家风。 我是梁继章，一家人最开心梗系围埋一齐食饭啦。试过有一次咧，我煮咗三餸一汤俾我屋企人食，我话见佢哋好似唔系食得好多，我就问佢哋啦，唔好咩？佢哋话好难食，难食还难食，都系我用心机煮出嚟噶。大家一家人点都食少少啦。其实一家人食饭真系好开心噶。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Happy Halloween， 万圣节快乐好家风。 好，估一个开心嘅电台节目，五个字， 用一个字形容李丽蕊。 风。 第二个字，梁家章每日系乜嘢翻工？ 第三个字，形容马小军食嘢好快。 第四同第五个字，形容院众人系乜嘢？ 系活人，即系风骚快活人啦、 啊。100分。Yeah! 香港电台第二台，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下午1点， 梁继章、李丽蕊、 马小强、阮仲仁， 风骚快活人。 好啦，翻嚟11点钟风骚快活人，翻嚟咧就会树窿树窿于人咯， 攞讲转工啊， 转工系点算好吓？咁啊，当你想转工嘅时候，好多嘢要谂啊，嗬，即系到底转啦，唔转啦，转咩工啊？等等等等，自己转 个发展系点样咧？ 系定转行业咧？都好多考虑啊。 系啊， 我记得有个朋友咧，做咗好多年嘅。广告咧，突然间有一日啊，话翻你佢转咗做酒店业，我都好即系好震惊，吓会唔会唔适应啊？咁样 震 惊 唔震惊？ 因为 转跑道， 转跑道 几好啊！ 唔系佢，因为都已经做咗十几年，我以为佢会 所以咪会转跑道咯、 啊。 好啦，特别嘅消息，首先吓，九龙坑山发射站进行例行检修正工程吓，12点半至1点半期间，本台 FM95.3 嘅广播咧嘅接收或者会受到30秒嘅影响，不便之处敬请原谅嘅。时间11点钟，听紧风骚快活人先听新闻报。高财经消息翻嚟，继续我哋节目，唔好行开啦。 香港有冇动物园？ 有，风骚动物园啊嘛，有好多动物噶，例如 咩？我系小羊羊 Brian， 盯住我把声，即系人都晕啊！ 走啦，我系骏马强，高大威猛靓仔噶。 喂，你系龟啊？ 吓、啊，龟点叫噶？ 犯龟啦！我系猫 B A， 最犀利就系我把嘴。 我系马骝张，唔单止中意食蕉蕉，而且中意蕉蕉同大家做风骚快活人添，嚟啦！ 曾经有人讲过，如果你唔开心，只需要森林嗰度揾一棵树，将你嘅心事同个树窿讲，佢就会帮你守住呢一个秘密。今日我嚟到呢一度，好想同个树窿讲： 树窿，树窿 ，You are not alone。 表达。 表哥，早晨啊！ 早晨，早晨，树窿，树窿，我哋欢迎我哋今日嘉宾啊！香港心理学会注册组织心理学家 Mr. Andrew Wong 黄家乐先生表弟， 欢迎，欢迎，好嘢！哇，咁快又一个星期啦， 系啊，好快嘅时间。 有冇挂住我哋啊？ 梗有啦， 真系有添啊！琴日 嗰个女仔叫咩名啊？ 我叫咩名啊？ 系啊 ，Sarah 表姐。其实叫表妹先啦，应该叫表妹先 啦。好开心噶，真系乖啦。今日我哋要讲嘅呢一样嘢嘅话，我谂相信咧，喂，其实年底系咪真系要谂噶啦？系咪啊？就系想转工。 我谂 年底系高峰期。 年底咧，因为大家会谂住攞埋嗰个咩商量，有时就会系啦，咁咪即跟住就走咯。 系 啊，年底开始啲人就 会谂 心动啦 ，plan 好晒啦。 系咪通常即系年底或者下半年就会多咗啲朋友仔嚟揾你諮詢嘅啦，表哥 多噶多噶，尤其是佢哋而家諗，通常好似啊頭先 Michael 講話，咦攞曬個商糧之後咧，咁就我預計可能3月、4月啦，就轉咗新工咁咯，所以呢段時期開始會揾啲顧問啊傾下偈。 有問題想問表弟嗱，呢個就係打工仔嘅心聲啫，但係公司點睇嘅？ 公司 會唔會其實都知道你哋係咁諗 嘅啦？有咩措施防備大家走咧？ 又或者就開始有個 list 嘅就呢個可以炒， 係啊，仲有啊 ，annual dinner 呢啲咧唔好俾頭獎我哋抽。 哇， 係啊， 真係會 有內定㗎。 哦， 總之唔 係呢個一定係佢起嘅公司就係咁。 你竟然講出係真嘅， 係真有嘅， 真係 咪啊？ 所謂叫做就係唔知咩攬係咩撳啲咩嘢，其實啲 number 咧全部已經內定㗎啦。 好悲純未過嗰啲又係唔好俾佢攞大獎。 同埋嘅就係你哋可能要抽獎嘅時候嘅話咧，俾啲客咯。 系 啊，咁出嚟嘅话系嗰啲客嚟 嘅， 系啊，咁咪好开心咯，系啊，好认真啊你，即系你正常上嘅嘢爆晒出嚟，我都唔想讲嘅你。好啦，咁其实如果系嘅话，系咪有嘅咧？即系呢个系乜攻防战啊？ 有嘅， 打工仔同埋老板。 公司有啲情况就是我哋话商量啦，年尾商量。咁有啲公司真系讲到明话。如果你喺，譬如公司年尾商量係十月初先算啦，咁如果你喺十月已經遞咗辭職信咧，咁可能個商量就冇，有呢啲情況 嘅。真係冇商量。 但如果係咁，打工仔梗係唔遞住啦， 冇錯， 即係呢樣嘢都係自保嘅，係。 喂，但係如果有新 offer 咧， 咁啊，呢個有得意嘅喎，有啲公司咧，如果呢個員工如果轉去新公司，如果新公司趕住要人。有啲公司真係落月落冇錯，落意俾嘅，落意俾嗰一個月，唔該你早啲過嚟。有嘅，有都有 需求嘅問題啦。 冇錯， 係咁就好啦。 轉工前，我諗係咪都有啲問題要考慮？即係點解要轉工？轉嗰份工或者嗰個行業，自己係咪真係中意咧？何 Andrew？ 點解要轉工咧？有啲乜嘢原因啊？ 點解要轉工？ 可能有時悶啊，做咗嗰份工，可能學阿咪咪大佬頭先話個朋友就做咗十幾年。系咪想揾下啲人生其他方 向？但系咧呢样嘢好危险嘅，即系嗱，你觉得因为闷而转，咁如果嗰份新嘅工仲闷咧，或者唔啱你咧，或者你做唔嚟咧，嗱，你都要谂嗰份工你做唔做得嚟先啊？咁啊，系咪先？咁我头先我引个例子啦，佢转行业添，即系做一个完全唔熟悉嘅行业，咁我就觉得可能有少少冒险。我唔知 系啊，系啊，呢啲情况我哋通常话。轉之前都要考慮點解自己要轉，點解個動力喺邊咧？如果真係發覺我而家做緊呢份工真係壓力好大啊，或者真係唔係自己嗰個價值觀啊理念唔相同，或者真係唔得好辛苦喎。咁要轉嘅時候，如果轉一份即係新嘅工，或者一個以前自己冇做過嘅 industry 啦，咁我絕對提議就係應該係揾翻嗰個行新行業嗰個人。在入面做嗰段時間嘅傾下偈，了解一下先。 同意同意。 甚至乎有啲人可以真係直接同嗰個人事部啦，自己寫封信自薦，話我對呢間公司好有興趣，但我想了解多啲。其實會㗎，我以前有啲朋友做人事部，真係收過呢啲信嘅。咁變相真係約個時間去傾偈，咁了解翻呢個呢間公司其實係做啲乜，話呢個工種真係實質係做啲咩嘅時候，先至決定去轉工都有幫助。 無需自薦啊，無需自薦多唔多啊？我唔知啊， 多 都多嘅。 其實揾工無需自薦係好多。 哦，你以為嗰啲係獵頭公司揾你嘅？ 喂 ，Sarah， 我同你都試下咯。 係咪啊？無需自薦好啊，係咪先 ？OK 啊，嗱，其實我又覺得咁樣嘅。你話要轉工嘅話，當然大家要好謹慎啦，因為呢個係你嘅飯碗嚟啊嘛。 係啊， 可能係牽涉到呢一樣嘢。咁但係當然 list 出嚟嘅有好多可能轉工嘅原因嘅，就係譬如可能壓力太大。我覺得呢個係唯一一個就係你會轉工嘅原因嚟嘅啫，係咪？因為呢樣嘢 即係做唔到。你上個禮拜講嘅 work life integration， 冇錯。同埋其實個壓力太大嘅，佢來源可以係因應每一個人嘅，佢都唔同嘅。但係呢樣嘢，我覺得會影響到你嘅身體嘅，所以就係除咗呢一樣嘢嘅啫。至於你話管理層唔好，間間都唔好噶啦，人工低，咁 都覺得你個頂頭 上司係，覺得個老細都係唔好噶啦。 係啊，有幾可你會聽到話嗰個老細真係好好噶？ 阿老細又覺得個老細個老細又唔好。 對啊，所以一定係噶，係嘛？就算係你自己係升上去嘅，你都會變咗唔好噶，唔關事啊。所以我覺得譬如可能人工低，人工低真係低處未算低，你同咩人比咧？啱唔啱啊？同埋有時我會覺得咁，人工低亦都唔係一個必然嘅指標。如果你真係好中意嗰份工嘅話，有時我唔会介意人工低，例如我跟嗰个人，我好 admire 佢嘅，我喺佢身边，我学咗好多嘢，我唔会介意咯。咁所以你讲紧个就好似工时过长，工时过长又要睇下你咩啦。即系其实杨洋你都好清楚，如果做娱乐圈嘅，边度有工时过长 啊？ 冇收工噶嘛， 冇 错， 系咪先？所以你冇得好有界定啲咩嘢咯？ 系啊，其实好多因素嘅，转工真系好多因素，好似 Sarah 表姐讲话，其实每一个人嘅因素都唔同。咁但我试过有个 case 好得意嘅。咁一個我分享一下同大家，就一個做前線嘅 sales 嘅，咁佢賣車其實好成功嘅，佢做得賣車好成功。咁佢好中意賣一啲車嘅時候咧，就講緊嗰個車個性能，講緊入邊啊啲機器啊，咁變相佢好中意做呢啲嘢， 好 professional， 好 professional， 好中意令到個客知道點解呢架車 對佢嚟講係有用， 咁值得， 咁值得， 唔係淨係猛叫人買，而我解釋俾你睇呢個車邊度好，邊度好。 梁生準備賣車， 唔係因為我個好 buy， 我個好 buy， 即係你能夠解釋嗱呢架車嘅馬力點樣嗱，佢都有啲缺點喎。你冇咩都賺，但你都話俾我聽嗱，不過有一樣缺點，佢可能咁講，咁我會覺得哦，你都幾坦白， 覺得好細節嘅嘢，好破飛啊。 咁點知佢轉行，佢轉行，佢覺得自己 sales 既然咁叻啦，我轉去賣表，一啲貴格。名錶，咁佢好得意，佢做唔到，點解咧？點解咧？ 咁中意， 因為錶其實係咁貴嘅價錢，唔係講個 function， 係講個 dreams， 講個即係賣錶，我哋話 sell 個夢， 即係冇得解釋嘅，冇得解釋係 sell 個夢。 點解呢個錶咁貴咧？咁係冇得解釋。 你買一個夢， 冇錯，唔係。如果你話純粹睇錶，邊度人俾幾百萬係咪先？即係嗰個電話都得啦。所以佢做嘅時候，佢會辛苦。佢唔慣，咁後屘佢都係翻去，知道自己原來個性格係咁樣嘅，就做翻自己適合嘅。所以 每個 價值觀， 每個工種都有佢嘅困難。不如又聽下今日嘅讀者來信，有咩困難呢？ 主持人你好啊，我叫做 Eva， 喺大学嘅时候咧主修呢个珠宝设计嘅。毕业之后嘅话喺而家呢一间细公司做咗三年，话就话系珠宝设计师，但系好多其他嘢都要做埋噶，例如见客啦，同埋 sell 客啦都要做嘅。最近咧有一间国际品牌公司咧招募珠宝设计师啊，真系令到我心郁郁。虽然而家间公司同老板同埋啲同事嘅关系都好好，但系始终自己都系想多啲专注喺设计工作咯。我老豆同我讲啊，唔好乱转工啊。佢话佢有一个朋友咧，做开高层工作，几十岁咧学人嚟转工啊。点知新公司倒闭，而家又冇嘢做，唔通几十岁人啊先至学人送外卖咩？主持人啊，你哋有啲咩睇法啊？ 其实咧，好耐以前咧，有个长辈同我讲过一句说话，因为嗰阵时咧，我系嗰啲成日心喐喐想转工嗰啲人，即系好多心嗰啲。佢话咧，佢用咗英文翻译翻中文就系一个滚动嘅石头 ，can't get it at most 咁，即系积累唔到青苔。意思即系你成日咁跳嚟跳去咧，你系积累唔到经验。当你话俾人听你嘅履历吓，原来你一年转一份工，咁你点解会咁？即系人哋会对你扣分啊，即系会打击啊咁啊。 会嘅，会嘅，尤其是但系我哋话睇 CV 啦，或者 interview 通常人事部做先噶嘛。咁、如果接到一份 CV， 即系接到啲履历表系，哇，一年又转，一年又转，一年又转，咁变相个心态上都会谂，佢一定背后有啲 个人有问题。 系啊， 系。咁佢变咗，你谂下，如果个人事部佢一日收好多呢啲履历表嘅时候，佢可能有选择性嘅话，咁呢份又未必系我最想见嘅，因为我请你啊，我唔系谂住。淨係 train 你噶嘛，我都想你即係投放資源喺公司。 我 train 你，其實我係用咗我自己公司嘅資源㗎。 教完你之後， 係 冇錯冇錯。不過啊呢封信啊，阿 Eva 係咁佢做咗幾年，其實我睇翻就係佢話佢大學畢業 三年啦， 三年 做珠寶設計 係 啊， 三年又唔係好長， 轉啦，梗係轉啦，遠唔過堂唔大， 啱啊，當然啦，做得太耐 唔使諗， 係啊，三年我覺得轉就 OK 啊。同埋嘅就你已經講咗嘅就係話，我想做珠寶設計嘅工作嘛，但係而家呢間細公司佢 fulfill 唔到你嘛，佢話要叫你做埋一啲嘅就唔關事嘅嘢嘛，係啊，國際品牌一定要，因為其實你做過嘅話對於你的 CV 都會加分 的、你行出去個頭都惡高啲， 係啦， 係 咩啊？ 都啱， 係咪先？ 自信心多 咗， 講嘢大聲啲，講嘢大聲啲。 國際品牌真係冇得傾。 但係我哋又要諗下喎。你諗下嗱，如果佢而家呢份工，佢頭先都話同啲老細同事關係好嘅。咁佢雖然係要做埋 sales， 我聽佢講話見下。咁我相信佢都有做珠寶嗰部分，都有設計。咁嗱喺呢間公司情況，其實佢可能有個優勢就係、是，可能公司都幾睇重佢。我哋會諗下，公司都想話，即係覺得呢個係重要嘅員工嚟。咁我有時諗啊，如果佢轉喺一間大嘅珠寶品牌公司，你想象係如果嗰度有好多設計師嘅時候，佢可能係由以前一個。被人氣即係睇重 重視嘅， 都突然之間幾百人裏邊其中 一個啦， 呢個就會可能令到佢後悔嘅地方 有落差， 有落差。 或者 Eva 可唔可以自己即係喺佢未轉工之前，喺佢而家做緊嘅公司同老闆傾下咧？咦，可唔可以唔好俾咁多唔關珠寶設計嘅嘢我做啊？即係自己試下喺而家嘅環境入面睇下可唔可以解決到先，唔一定要一嚟就諗轉工得唔得咧？ 係啊，都可以，我覺得。如果佢有呢個心態咧，既然而家同啲員工啊、老細啲關係好嘅，我諗多啲做過三年啦，咁係咪同翻老細傾翻，我未來條路係點行咧？我個 career 點行？因為好多時候啲人覺得啊，轉大公司一定好嘅，其實 我有時覺得轉工好似拍拖咁樣。我而家女朋友都幾好啊，都幾 stable。 你想眯埋講，你唔 使。係啦，好陶醉啊！好陶醉啊！ 突然之間， 好好啊！ 上我 心。 有你啲表哥、 嘴角含， 阿華、 阿表嫂會聽到㗎。 死唔死？ 你好似話你睇到啦，表哥。 阿即刻話唔好轉，唔好轉啦！即刻話。 即係好似談戀愛咁，但係你覺得同份工 突然之間。個夢中情人在你面前出現，哇！ 咪係咯， 咁點咧？係咪應該即刻轉？ 但係咁，表哥嗱，你個夢中情人，如果你愛情講咧，你只係睇到佢外在啫喎。其實佢有冇會唔會發亂發脾咧？會唔會大洗咧？其實會唔會即係好多你睇唔到嘅嘢？ 我自己咧就贊成轉 轉大公司嘅， 因為嗱，你起碼你寫封信先啦，有冇得 in 係一件事，有得 in 又唔係去感受嗰啲人大公司嗰個氛圍咯 ，in 到佢請你啦，你先再考慮咯。 因為我覺得嘅就係大細公司嘅話，一定會有一啲嘢會唔同嘅，就係我大公司嘅，雖然係會有頭先你所講嘅顧慮，但係嘅就係個眼界一定會唔同。係 啊， 就算你話我由一間大公司嘅或者一個細嘅公司嘅就係一個好看比吸人看中嘅一個人，我去到就可能係做一粒小薯茄，但個問題係在於嘅就係個小廚企喺裏面嘅話，你係會見到有更加大嘅 vision 啊嘛。咁所以我覺得呢一樣嘢，我覺得我必須會我會試咯。但係當然我反而我會倒翻轉頭嘅就係話，我可唔可以同而家呢一間細嘅公司傾一傾咧？如果我翻得翻轉頭先，係咪啊？即係如果我過去嗰邊我唔啱，如果你嘅關係好嘅話，我覺得你不妨可以同你個上司去傾啊。呢個 我覺得佢一定 OK 嘅， 佢一定 OK 啊，係咪啊？當然到時若果你真係我個位已經俾人坐咗啦，你揾到更加好人，即等于你讲谈恋爱啫嘛。 系啊，你有准备笑。 系咪嗱？有咩矛？ 你已经揾到另一个更好嘅，算啦。 系啊，我祝福你啊！你揾到个比我更好嘅，啱唔啱啊？ 所以系啊， 分手 我就系要走噶啦，啱。 分手之前都谂清楚先。 你谂清楚未啊？ 表弟真系 无言以对啊！ 无言以对啊！ 不过讲得啱，我觉得有一个方法嘅，其实呢个 Eva 系 就系。因為佢其實做珠寶行業咧，可能嗰、那個範疇比較細，即係大家識嘅，我諗身邊嘅人。可以亦都問翻啲朋友，知唔知道入邊呢間公司啲人 攞少少料， 攞少少料，冇錯。 即係其實你都係覺得個背景資料係好重要， 好緊要。 入去嗰個公司嗰個行業之前， 冇錯， 要知啲先。 冇錯。如果尤其是你將來做設計師，可能你對上嗰個有一個咩人啊？如果你可以，尤其是好似表哥講緊話，如果 interview 嘅時候。見到 interview 嘅人問清楚先，哦個工種係點啊，或者上司個性格係點樣，講多啲咧。咁起碼佢做決定嘅時候都冇咁倉促啦。 不過表哥，其實我試過一次咧，我講出嚟都俾佢哋笑，就係、是、我考到一間廣告公司，咁我就係咁啦，打去問啲同學仔，因為佢哋好多對廣告熟悉啊，好大壓力嗰間公司，老細好惡嘅咁樣。咁結果咧，我就唔敢去做嘅。但係我心諗，我咁多年咧，我好後悔就係、是、人哋覺得壓力大啫，或者我入到去，我唔覺得壓力大咧，或者人哋。覺得唔好啫，點解我用人哋嘅尺度去決定咗做唔做呢間公司 咧？自己性格噶 蠢， 唔係啊！其實我都佢阿 Michael 大啱啱一樣嘢嘅就係，我會覺得一樣嘢嘅就係話，你成日都係話問人，但係人哋嘅意見係咪適用於你咧？係咪啊？佢、 啊、 可能會覺得呢一間公司嘅就係、是、哇個上司好難頂啊！但係好可能你頂得住咧，或者佢中意你咧、 啊。我到而家都後悔啊！我結果我佢即係好多人親密同我，另外又有翻啲人講啊、哎、你。唔做啊，嘥咗。咁你明唔明啊？即係有啲人就講 話佢打拳頭幾大， 即係有啲人話哇好大力噶。但係有下次又再問翻，哇好好啊公司，不過係好大力嘅，但係好公司嚟嘅。咁我就會覺得，哎呀我真係蠢啊！ 兩邊都有，永遠 兩邊。咁你聽邊邊咧？ 有兩邊睇，我諗即係好睇翻自己個特質啦、性格。尤其是如果好似 Eva 呢個 case， 你想象下，如果佢係一個。彈性靈活啲嘅人，我細公司有個好處，食飯都彈性啲，可能翻工時間又彈性啲，靈活啲。 呢啲都係考慮 嘅。呢啲會考慮，呢啲 都好好噶，彈性嘅工作時間， 朋友同同事嘅關係啦。我試過真係有個做 engine 嘅工程師。男士， 佢唔眯埋眼就係唔係。 男士， 留意佢嘅 body language。 佢真係揀咗佢有份有個大公司請佢。跟住佢同我傾，佢話啊，我揀 A 定 B 咧。咁我哋傾咗一排，其實佢真係覺得我而家呢間公司雖然細，但係一前途好啦，公司啲人睇重我啦，同埋最緊要佢話 唔需要下下都要睇住個隻錶去做嘅，我可以彈性， 嗯、 老細係比較隨心啲嘅。佢、 嗯、 最終當然人工其實個分別唔大啊，佢、 嗯、 最終都係揀翻呢間細公司，佢覺得自己有前途， 嗯、 起碼俾人尊重，佢覺得誒、欸、大公司。幾百人我不知道，我老闆可能連我是什麼人他都不清楚。 現在他怎樣、啊、 現在還在小公司做做得開心的。 他沒 有在我面前投訴， 沒有 投訴，沒投訴，沒投訴，這個 case是最重要開心啦，是 不是？所以人的因素其實很重要，就是自己本人的因素，是不是？ 他 性格， 他的性格是比較多人與人關係對他來說很重 要， 好像剛才所說， 即是他是I人， 他是天秤座 E 人 F feeling 是啊 F 是啊，我都是 你 I 是啊，我是 INFP 好了，十一点半了，我们的话题我讲不完了，回来再讲一下这个想转工不转工或者转工有什么留意呢，就一会儿十一点半新闻之后继续回来我们的树窿树窿 You are not alone。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一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本港上个月楼价创超过八年新低，连跌五个月。差饷物业估价处的数据显示，九月私人住宅售价指数报287.9，按月跌1.67%。按年跌12.5%，创2016年八月以嚟最低。今年以嚟已经累计跌7.5%。期内中小型单位指数按月跌1.7%，大型单位指数跌大约1.6%。另外，九月租金指数连升7个月，并创超过五年高位，报196，按月微升唔够0.1%，按年升5.8%。今年以来升大约5.4%。行政长官李家超说，美国政府刚刚公布限制个人和公司投资中国，包括香港特区的半导体、量子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系统等领域，再次显现美国政客为求自身政治利益，破坏正常投资贸易、自由市场和经济秩序。他说，美国的做法将损害环球供应链和美国自身利益和美国商业利益。他又说，过去十年美国和香港的贸易顺差，美国赚了2715亿美元，而美国政客为求政治目的，损人亦都损害他的国家以及国民和企业的利益，将会自食其果。李家超说，特区政府会捍卫自身利益，保障香港企业的利益，亦都会同国家共同保障国家利益。神舟十九号载人飞船将会在明日凌晨4:27发射，航天员乘组包括蔡旭哲、宋令东、黄浩泽，由蔡旭哲担任指令长。三人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各见记者，执行过神舟十四号载人飞行任务的蔡旭哲说，对入选新的乘组担任新的角色感到责任重大。他说，乘组做好充分准备，有决心、有信心、有能力圆满完成今次飞行任务。九十后的宋令东和黄浩泽都是国家第三批航天员，第一次执行飞行任务。入选前是空军飞行员的宋令东说，将会不辱使命，不负重托，跑好飞天接力棒，展示好九十后的形象，将祖国的荣耀写满太空。黄浩泽是国家目前唯一的女航天飞行工程师，亦都将会是国家第三位执行载人航天飞行任务的女性。他说，期望能够精心完成好每项任务。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日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日夜温差较大。接近周末风势颇大，云量逐渐增多。而家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668点，升68点，总成交金额834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00点，跌2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613点，跌7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97.85元，升个二；盈富基金21.38元，升6仙；美团189.4元，升4.2元；协鑫科技1.63元，跌8仙；中芯国际29.15元，升3.5元；小米集团25.6元，升1元；中海油18.36元，跌3.4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72，日元1.53.04，瑞士法郎0.864，加元1.39，人民币7.135，英镑对美元1.297，欧元对美元1.081，澳元对美元0.657，新西兰元对美元0.597。日经平均指数报38,851点，升245点。港金报25,480元，升1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749.77美元，卖出2,750.2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阿峰同你睇翻出面嘅交通情况啦，先提翻你沙田路现时系有爆水管，去狮子山隧道方向近御龙山嘅慢线封闭，影响到大埔公路现时系车多，龙尾排队近沙田污水处理厂。就系、是、沙田路系有爆水管，狮子山隧道方向近御龙山慢线需要封闭，影响到大埔公路车多，龙尾排到去沙田污水处理厂。睇翻隧道嘅情况，现时红隧九龙入口较为车多噶，路面情况方面，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方向近骏发花园慢车排到去果栏，再提翻你一啲嘅封路措施啦。观塘嘅荣业街有建筑工程，荣业街近海滨工业大厦部分嘅行车线封闭。另外，沙田围路有水管急收，沙田港铁站方向近沙角街慢线封闭。另外，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喺行人路上使用轮椅，要以合理嘅速度行走，同埋顾及其他道路使用者，大家都遵守交通规则，互相礼让，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唔分心。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调景岭、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科学园、车公庙路、田心村险径。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欢迎来到麦乐村完结篇。 剧中饰演主角马家医生的近东，原来已经是第7次扮演医生角色，而凭住呢部剧集，佢更被授予中国坦桑尼亚旅游文化推广大使嘅荣誉称号添。 国剧830，欢迎来到麦乐村完结篇，星期一至五晚8:35，港台电视31。 行政长官喺2022年提出兴建简约公屋，俾轮候传统公屋3年或以上嘅一般申请者入住，首批喺元朗油博路同牛头角彩兴路单位，将于2025年第一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政府会为合资格住户提供特别搬迁津贴，金额最高12,550元。详情请浏览房屋局网页。 我系梁继章，最开心嘅事情梗系见到马小强啦。 我系马小强，最开心嘅事情梗系见到只小羊羊。 我系小羊羊阮仲阳，最开心梗系见到黎瑞前辈啦。 而我最开心、最开心、最开心嘅就系听住风骚快活人见齐我哋咁多个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下昼1点， 梁继章、李丽瑞、 马小强、阮仲阳， 风骚快活人。 树窿树窿 ，You are not alone。 Part two 翻嚟，好，今日揾工转工，揾工跳槽，揾工跳槽。但系呢样嘢咧，即系当你一转咗之后咧， 我最初嗰幾個月係我諗最容最難適應，即係當你處身一班陌生嘅同事啊、新嘅挑戰啊、新嘅老細咧，係咪啊 ，Andrew？ 即係呢一樣嘢就 係啊，有啲公司咧，佢哋所以會安排一個叫做 buddy 嚇，咁你 照顧你 照顧你嘅，帶你去即係了解公司啊，甚至乎頭嗰三個月即係照顧你所有識啲新朋友啊、新嘅同事啊，甚至乎基本嘅啊，影印喺邊啊，乜乜乜喺邊 都重要啊！ 啲 form 點樣攞啊？都有噶，都有有呢啲嘅。 都唔會整過你噶呢啲 buddy， 唔會 都 話 good buddy 同埋 bad buddy 噶嘛？ 盡量唔好啦。 好難講噶， 會唔會㗎？係 嘛？ 盡量唔好啦。所以不過 buddy 都係有啲係公司要求同埋個員工都自動自己 自動請缨嘅， 冇錯。 嗯，好。咁轉工之前，其實在心理學上嘅話，即係會唔會有一啲？要注意的地方的话，咁咪要 调整下。 系啦 ，Brian 要同我哋倾倾。 其实转工之前咧，我自己都有做嘅，即系嗰阵时啱啱大学毕业啊，去揾工啦。其实最紧要咧就系考虑公司咧有三个英文字母大家要留意嘅，就系 VMV。咁第一个 V 大家都应该估到就系佢嘅公司系 vision， 即系个愿景啦。通常我谂系揿入去，即系你揾工之前你都要了解呢间公司。咁你唯一最直接 first hand 嘅资讯就系揿入佢哋公司嘅网站。咁通常公司嘅网站都会有呢个 vision 呢个愿景去睇到嘅，即系究竟公司有啲乜嘢想做到嘅目标啦，或者想 achieve 到一个乜嘢嘅地位咧行入边。咁譬如我成为呢、這个，譬如我今朝咧都有特登揿翻入去我哋香港电台的网站，啊，咁我系 fiction， 咪有即系照讲啫嘛，就成为即系广播界一个举足轻重嘅一个广播嘅地位，系啦，咁所以了解下公司呢个 fiction 都紧要嘅。咁第二个咧就系 mission， 就系使命啦。究竟公司点样去用一啲strategies 啊，或者一啲行动去达至头先所讲嘅 fiction 咧？咁呢个都系大家都要留意嘅。咁譬如会培训最好嘅人才啦，运用最先进嘅技术啊等等啦，去达到头先所讲嘅目标嘅。第三個咧就係核心價值，咁呢個我諗都頭先阿表哥都有講啦，即係究竟呢間公司嘅 values 同你自己個人嘅價值觀啊、睇嘢嘅即係嘅做法啊、睇法啦、啊，一唔一樣咧？我諗呢個都好重要嘅，即係譬如那個核心價值就係、是公司係咪尊重以員工為本呢？以服務嘅質素為本咧？咁呢都可以係我哋唯一即係認識呢個公司考量嘅指標嚟嘅。 嗯、即系三样嘢，其实你揿落一间公司嗰度，都睇晒呢样咁嘅嘢，系嘛？ 系啊，嗯，有嘅，好珍惜嘅而家。 OK， 其实除咗呢啲，即系好，我觉得啦，即系理论上嘅嘢咧，有啲我一定会睇嘅，就系到底人工多咗几多咧，同埋呢一份人工仲有嗰个 range 去到几多，即系嗰个叫做仲能够跳几多级咧咁样。 系， 即系如果你睇而家佢可能同你多500蚊、1000，我又觉得唔好睇太过近噶咯。即系如果我自己觉得吓。如果你只系争多少少咧，就宁愿做翻自己嘅以后，我自己咁睇。唔知阿 Andrew 睇人工呢样紧唔紧要？ 明白，系啊， 考量 系啊。我哋话尤其是如果申请一份工咧，咪一定即系通常你见到个广告都会话讲翻你而家人工啦，同埋你要求人工噶嘛。咁、要求人工咁点 要求人工先至啦？ 好难写啊！ 点算咧？ 系啦，人哋个位预15000嘅，你写40000咁点搞咧？ 系佢嗱， 佢永远同你讲嘅就系话我哋好少钱。 我应唔应该写多过佢嘅人工咧？ 系我谂第一件事就系都系，其实如果做嗰行业咧，最好就真系知道个市场嗰个价位 几多钱 吓，大概啦，起码咁。其实好多时嗰啲职业顾问啊，佢哋都有呢啲即系资料，甚至乎上网而家都可以即系略你自己心目中都会知道大概数。尤其是如果你系假设性，我系一间公司嘅做 marketing 嘅，咁我谂我平时同啲 marketing 朋友食饭，大家唔多唔少倾开都知道。 点会啊？ 唔会讲， 但系唔好讲自己人工，讲话外边 一般 吓，唔会讲自己。 信唔信得过啊？佢话外边大约系会几多？ 我觉得信唔过。我自己就一定唔会 讲，唔会讲自己嘅人工， 唔好讲自己人工，倾下外 市价啫， 因为讲出人哋会笑啊嘛。 系啊，一睇话你话你有 可能妒忌，可能妒忌 啦， 真系未必少能够 妒忌， 不过系嘅。我哋香港人真系唔惯话俾你几多钱嘅， 系啊。所以了解下个市况先，了解市况。咁写嘅时候，即系我谂第一件事啦。有啲公司咧，的而且确会。好仔細地話，我每年咧都有商量啦，有幾多花紅啦，甚至有啲公司可能做夠兩年咧，嗰、那個商量又可能再多啲嘅，好多呢啲嘅，所以我諗你寫嗰個 expected salary 嘅時候，我覺得有時寫得細節啲好啲，我底薪呢個係咁多，乘翻幾多個月。 加一個 bonus， 咦，我以往公司是這麼多的，我都希望你公司可不可以給多一個月呢，寫得清晰一點。最後當然好像剛才說括住、 negotiable open to discuss 串錯字就糟了 串有什麼 negotiable 因為 我分享一下一點、我覺得我職業生涯呢在2008年呢最關鍵的就是我第一次、去國內東莞一間公司長住、哇那個過程呢我是很好諗咗好耐，係因為有間公司話揾我，喂你有冇興趣啊？而嗰間公司咧就係、北京某一間大學下邊嘅公司嚟嘅，即係話都屬於半國企嘅。咁、我先問下香港啲朋友啦，哇，全部人哋外地人喎、你小心啲喎、你一去到啊！炒曬佢哋啦，因為我係一個部門主管。 你 係啊，叫我炒曬佢。 我以為你 叫 小 姐炒曬人， 因為佢用自己人 係 啊，是因為驚佢唔聽話。 係 啊，因為佢一個香港人，全部都係國內人，即係佢哋咁講啫。我喺度。 你係乜嘢啊？你個 pose 係？ 部門嘅經理啊，好似係。 即係你可以再請人。 有幾多人啊？你知唔知？ 嗰陣時好似都十幾人嘅， 都算大。 其實好驚嘅，即係一半驚一半。試一下嘅，因為我未試過去大陸一間公司正式咁做，一間大幾大嘅公司嚟嘅。咁我好彩，我上面最大個 CEO 咧係一個洋人嚟嘅，可以同佢溝通一下。而我部門嗰、那個我在上面個老細咧個新加坡人嚟嘅，咁我又覺得哇入到去咧真係有啲 好 international 啊，高處不勝寒， 唔係自自高處嘅 高處不勝寒， 你真係唔知啲人係點對你啊？譬如話。舉例，淨係人工呢已經有朋友教我啦。如果在國內，即係而家可能好多人都上去做嘢啦，你一定要講税後嘅人工係幾多？ 即係 扣咗税之後嘅人工，佢話呢個最關鍵嘅。如果唔係咧，個稅率都幾高下嘅，同埋包咩啊，包咩啊咁樣，譬如話包住啊， 你長住更加要啦。 係啊，係啊，係啊。咁如果再遠啲，譬如話上海啊嗰啲咧，就最好講明一個月有冇機票俾你翻香港。是啊，咁呢啲嘢係好緊要嘅，同埋當我一去到咧，我發覺我真係需要搲住一個當地嘅人， 仲響度， 係啊， 你會唔會當你 係女同事嚟㗎？係 咯， 男 同事 會搲住女同事就唔係放響度， 可能 響咩放？ 但我想問咧，嗰個部門要唔要追 quota 㗎？因為如果你 需要 嗱咁啊好啲嗱，如果你嗰個部門仲要係追 quota， 即係交數咧，嗰啲係重大壓力，我相信。 啊、但都我經歷過一場咧，真係好犀利，因為佢嗰、那個成個項目咧，有住宅，有酒店，有啲機動遊戲嘅設施。 明會唔會其實你開咗條件之後嘅話，係冇請到你？ 有請到， 係一場冇談嘅戀愛。 真係有請啊！ 咁但係後來點？ 未開始， 未 結束嘅戀愛 已經結束咗，幾好啊！ 你自己經歷啫，你都大，你都有幾頭獎。最我最深刻一次咧，就係話，因為嗰啲機動遊戲設施咧老舊啦，咁我就揾咗個香港嘅朋友，佢咧專係代理歐洲一啲嘅叫做巡迴遊走嘅機動 遊戲， 即係可以譬如話今日喺呢度啦， 嗰啲咁樣， 係啦，係啦。咁我跟住就介紹咗佢咯，咁跟住咧，咦，我另外有一批同事咧，竟然夾咗呢個女仔去到一個地方，我唔知係邊嘅，然後嗰班人就同嗰個女仔講：嗱，你同我哋合作，合作咗之後，我哋分翻幾多幾多幾多， 即係架空咗你， 係啦， 哇， 係啊， 你朋友嚟喎本身， 係啊，係啊， 有個女仔有啊，真係 冇，佢梗係唔 話翻俾你聽， 係啊，話俾我聽啦，咁但係我覺得。那個經驗是挺好的、幾即你可以體會到其他不同的東 西、最 後 有沒有炒到那班人我想知道 沒有炒到但我喜歡找有一個是即幫我手的到這麼多年都是好朋友來的到現在都是、但那個在上面做的經歷是真的挺有趣挺好玩 這個都是、這個、我聽回其實都對你來說一個人生一個即係好特別嘅經歷喎， 係啊，係啊，係啊！ 你學到啲咩嘢？我想問，其實我 學咗普通話咯， 仲有咧，就識咗一個好幫得你嘅一個朋友咯。 唔係，我會睇到即係如果同國內啲人合作係點樣樣咯，點樣傾嘢啊？佢哋嗰個文化模式係點啊？但係開心嘅，準時6點鐘放工，即係後來熟咗咧，跟住咧就成班係食飯。 食完飯就去玩 pair 牌或者去打羽毛球， 嗯、 即係我未試過咁健康嘅上班生活， 真係啊， 係都 very good 喎咁樣。 是啊，但系都结唔到果啊！呢朵情花， 咁后屘点解最后 系点解走 咧？系咯，点解冇做咧？ 系 咯，因为2008年啊嘛，后来经济又好差，嗰度又好差， 系， 于是咧佢就请我，不如你离开我， 裁员嗰时 候， 系啦， 都有无奈嘅。 做咗一年， 就 一年 啦。 啱啱我谂翻，其实内地嗰啲啱啱我谂起建工嘅人咧，其实我见过好多内地嘅 CV嗰啲履歷表同我哋香港都有啲幾 唔同， 太唔同， 係幾唔同 嘅。例如咧， 着重乜嘢？ 譬如第一就係佢哋，我覺得係寫得詳盡啲嘅。 嗯， 我哋香港人其實我成日諗咧，就係點解啲人係可以寫七八版嘅，等於香港人啊，有時唔多，不過我見過係即係七八版嘅履歷表啊。 嗯， 其實有冇需要？我都諗 太長啦， 唔需要。 HR 個 HR 會唔會睇啊？ 係啦， 係啊， 我只不過我呢份工啊。我請一個經理級，可能我一日收哇80个 CV 先算啦。咁、 嗯、 我係咪可能真係十幾秒睇一份、 嗯？我想問個七八版佢寫啲咩？即係介紹自己個 vision 啦、啊。 介紹自己 唔係，因為如果佢做過好多行，佢淨係 print 個，即係佢淨係打佢以前做過乜嘢，已經好多版啦嘛。但係唔係嘅，佢淨係純粹寫自己心裏邊嘅嘢。 佢 都寫七八版。 有啲人咧會寫除咗自己做過啲咩咧？有啲人好中意佢會寫話，我喺呢份工作我成功咗啲乜嘢？呢度 achievement， 咁亦都有啲甚至乎 即形容得好仔細嘅， 冇錯，形容得好仔細。咁其實我哋即係如果人力資源部啲朋友都話，其實兩至三版係好準。 嗯， 即係 重點係乜嘢啊？即係你嘅資料嘅話，你應該係要俾寫啲咩喺裡面？ 我諗尤其是最近呢幾份工係緊要啲嘅，咁、 嗯、 又可以寫多啲。但係最可能啱啱畢業或者同冇咁相關嗰啲咧，其實唔需要寫咁多。 係、嗯、咯，即係譬如可能喺小鋪度賣個汽水啊嗰啲，你唔使寫 啦。朗誦比賽冠軍 好啊！但係有啲人係真係會寫 啊。 interest 使唔使写咧？你嘅兴趣、 啊、 都可以，都可以的。而且个有公司啲老板睇嘅，吓、 嗯， 但系唔使写太多， 嗯、 几个 bullet point。 捉棋系嘛？ 沉思 喺街坊福利会赢个演讲比赛， 需要。 近排我见过一啲履历表好得意，连自己个性格分析 MBTI 都有写咯、 嗯。有嘅， 而家多咗系会写埋， 系会因为因为呢样嘢 咁呢个系啦，我时都会提翻啲求职者啦。咁你要谂翻。對家接唔接 MBTI 係咩事？呢、這個都要留意翻，小心啲 啦。 咁冇話一定要寫位，即係其實 CV 有時冇話對與錯、 嗯嗯。 不過呢啲如果係寫嚟個目的係啲咩咧，自己都要問一問個、 嗯、 目的我想俾對家睇到嘅時候，係、 嗯、 想點咧？其實我個目的都係想做一個 interview 啊嘛。咁、嗯、我寫咗如果冇幫助嘅，係咪唔需要寫出嚟、嗯？ 我想問個問題，因為我都好耐冇寫過 CV 啦。即係一個 CV 係咪右上角一定要有你個乜頭喺度咧？因為你個證件上係咪一定要？ 我覺得應該係要啊。同我啱想問就係嗰張係咪真係要證件上嗰啲咁正經咧？第一張定一張好似啲明星相咧，又扮曬靚啊，又翹曬手啊咁。 即係 睇你工作 啊， 係啊， 有 啲 嚇跳啊。 我諗專業啦，專業啦，即係好似而家啲人放平時啲網即係 social media 都會放專業嘅相，但唔一定係話即係證件相咯。而家好少真係放證件相。 咁嗰張相應該係靚過自己真人啦，定係比真人醜樣咁造成一個對比咧？ 應該靚過自己真人。 咁但係見到面 face to face interview 覺得嚇咁嘅你， 總之唔好差太遠就得啦。 唔好差太遠。 你覺得邊個 即係 P 到好似唔係你咁就梗係唔好啦，唔係。 唔好差太遠。 唔好差太遠。 唔係佢嚟見工啊，你邊位咁望下 係咪？呢個你咩咁樣 係？同埋我試過啲公司我聽翻啲人力資源部啲同事同我講啊嘛。有個人，譬如見啲品牌公司，其實香港好多品牌噶嘛，你去到真係唔好著品牌對家 的競爭者， 競爭者， 呢、哦這 個真係好小心， 呢、 這 個抵打啰柚啦， 呢、這個真係小心啲啦， 係嘅，係嘅，係嘅，係嘅， 因為你即係著錯咗，咁第一印象人哋的而且確冇咁好啦，呢、 啊、 啲其實好細微嘅都留意，見工究竟幾時去嗰、那個去即係去嗰間公司 reception 話我嚟見工，咁有啲人有時。九個字之前去，我覺得太誇張， 太早， 太早， 十五分鐘， 太早，十五分鐘， 十五分鐘啦，舒舒服服，你自己都要 set 到單啦，係咪 十二十五分鐘係最好的。 系啊， 好多嘢要留意喎。 最怕落雨去見工啊， 系啊，濕 遮遮又唔知擺邊， 又係啊， 係咪先？ 係啊， 又 鞋又濕曬、啊嗯， 甚至乎如果真係呢份工係自己好重視，即、就、係、是、我想見嘅，好想 join 呢間公司嘅、 嗯， 我甚至乎有時提議，你可能幾日前。 試下自己喺屋企去嗰個地方一轉先， 即係考試之前去個市場， 啱嘅，同意同意。 你哋自己 個心都定啲。 我試過有一次係見過就揾錯地方，結果遲到咗，就兼唔成啦嗰份工。 係個心一唔定，其實成件事係好有影響。 Andrew 有啲人話咧，當如果有啲老闆問點解你唔做你而家份工啊咁樣，千祈唔好數一啲唔好嘅，係咪？即係好似你。即係總之唔係幾好啦，即係對你個 即係談戀愛一樣咯，唔好講你嘅前度咯， 嘅不是係唔好講嘅不是， 表弟你發揮下， 點解你唔做而家呢份工啊？純粹講想將來，即係講將來，即係就唔好數以前。 係啊，第一就係呢個真係絕對唔好講翻以前，即係舊公司壞話啦，冇必要咯，我覺得啊。咁同埋點解轉工？其實好多時候諗，通常幾個原因都正面啲嘅，咁可能公司而家舊公司啦，嗰、那個structure 啦，咁啊轉咗啦，轉變啦，人事上有變動啦，甚至乎可能係新工種，我做一啲 job 嘅時候，我覺得自己都喺呢度得一段時間咯，咁我係時候發展再揾一啲即係更加對我嚟講， 含蓄地係，但又冇踩到嘅， 冇錯。咁甚至乎啲公司都好興問話。你是強項弱項 是啊，個弱項很難答的，剛才都想問問你，你覺得自己有什麼缺點啊？那你說我覺得自己 說大話， 經常都開 OT 啊，經常都開 OT 太過用心工作啊，咁呢啲咁假又唔係咁好啊， 係啦。 用心工作係一個， 即係我太 一個缺點啊。 因為我太過用心工作， 因為佢唔想講弱點，佢就揾一個好似係優點。 我做每一樣嘢都要好完美，搞到身邊啲同事好難受。 即係其實係優點嚟嘅，不過佢就包裝咗。 如果我聽到，我會覺得唔舒服。 係啊， 咁應該點講咧？呢個 同埋最後，如果人事部問你有冇嘢問啊，你唔好問啲蠢問題哦。應該問咩咧？ 我有冇機會？ 我有冇機會？ 我個 salary 可唔可以再高少少？ 你唔好嘥我時間，睇下我有冇機會。 我諗人事部如果問咧，即係第一句真係我聽過，真係話啊，你覺得頭先表現點啊？呢啲真係啊，唔好問啦。或者話學校喂，咁代表請唔請我？呢啲真係都冇乜必要。 傻傻地 即係今日好開心有咁嘅機會，即係類似一啲咁嘅嘢，咪答咗當然冇答嗰啲咯。 有時可以問，有幾個問題可以問嘅，譬如問一啲公司如果新員工有啲技術性嘅層面嘅工作，可能我係需要再繼續發展或者要學得好嘅，公司有冇啲特別嘅培訓啦？可以問佢哋啦。甚至乎，公司其實嗰、那個升職加人工個制度係點嘅？係咪每年都上司會俾翻一啲即係 feedback 啊，或者我對我個績效一啲即係講翻個回應俾我知做得好唔好啊？咁之後如果將來有機會升職，公司係有冇話一套制度啊？咁呢啲即係你俾人覺得他想長線發展， 即係如果我入咗呢間公司嘅話，我的 career path 係可以點樣咧？咁樣長知識， 好嘢！ 成功成功， 多謝曬。 仲有冇嘢問啊，表哥、表弟？ 使乜點菜俾女朋友啊、老婆啊 ？OK 嘅。 我揀你呢首歌非常之浪漫契合喎，表弟。 有冇原因啊？ 可以合埋眼講啊呢一 part。 可以。 有冇原因？ 我要真眯埋眼。 呢只歌其實我覺得。我唔知點解婚禮好少人播呢個歌，但係呢個歌我覺得係好適合嘅， 有 嘅 有 嘅， 我你咯， 即係想送俾老婆啦，就係 咪你嘅好日子嚟緊啊？ 好啦，多謝曬表哥， 多謝表哥 ，thank you 大家，多謝。 頓覺增加風趣，我每日每天都想見你，那句風。雨那句怕行泪，见少一秒都空虚。有了你，顿觉轻松惬意。太快乐，就跌一跤都有趣。心中想与你，变做了。置身海阔天空里，并着翅在飞，轻松自如，同吸清新空气，游来又游去，湖海多美，抛开人生的。觉轻松惬意，太快乐 就跌一跤都有趣，心中想与你变做鸟和鱼，置身海阔天空里。 星期二快乐中午十二点，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风 show 快活人。今日多云，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至东北风。未来数天天晴干燥，日夜温差较大，保重身体啦。星期六风势颇大嘅，下个礼拜都有骤雨。十二点翻嚟，我哋有新闻、财经消息、交通消息，然之后仲有一个钟头嘅风 show 快活人，唔好行开，人再见。 有了你，顿觉轻松惬意，太快乐，就跌一跤都有趣，心中想与你。变做鸟和鱼，置身海阔天空里，并着翅在飞，轻松自如，同吸清新空气，游来又游去。 大家好，我是米雪。怎样做个快活人？其实生活是很简单的，生活的情趣要自己找，自己去安排。朝头早我就会去跑步，跑完步呢就找三五知己朋友去喝下茶，聊下天，做些自己喜欢做的事。我喜欢驾车，驾车时候听下收音机，回家看下电视，长知识啊。不论是年纪大或者年纪小的，身体就要健康，所以最重要是每日笑一笑，这样就很开心很满足的啦。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风骚快活人。 Hello， 大家好啊！喂，上个星期咧，我听阿小强兄咧喺呢一个 小强兄啊，而家 系啊， 开始进步啦吓， 梗系要啊， 为咗骗人家有对白讲， 系啊， 今日得两句咋，仲唔小强哥咩？ 你哋有今日咧？我上个礼拜都系啊，我想打电话嚟啊，我请佢食饭啫，今日特订端咧。 阿妈妈，妈妈角色嘅你要接受啊 ，OK？ 你唔系针对我。我接受咗好耐啦。 喂，小强兄，我咪上次咧听你讲咧，你喺呢一个九十年代啊，已经喺兰桂坊嗰度搞 Halloween party 噶啦。 唔系兰桂坊，系尖沙咀。 咁正嘅。 唔系啊，宝兰巷。 系啊，系啦，有哇，好多嘅红星群集啊，好好玩。 有个品牌 sponsor 噶， 系 嗰啲蜡汁啊， 系啊。 其实你戴晒面具，你点知佢系咪红星？ 呢个有 个都系， 即系我会揭开佢，咦系你啊？ 电视红星、电影红星系咪啊？好多都系嘅，自己讲就得噶啦。系啦，喂，其实 佢都系广播红星嚟噶。 我都系噶， 系咪？ 自己 讲 啊，系噶。 我逢佢都系编剧红星嚟。 继续问我， 我逢星期二都系广播红星嚟。喂，唔系啊，嗱，虽然咧以前咧就冇机会跟阿小强去玩啦吓，但系其实喺加拿大咧，我都有好开心嘅 Halloween 日子噶。系啊，会 庆祝 噶其实咧会庆祝嘅。嗱，其实喺加拿大咧，通常喺学校。啦，咁一定有啲嘅劳作啊、手作咁，大家有啲嘅少少嘅 派糖 咁样啦，咁啊剪下纸啊，或者画下画啊，画下一啲布置 啊，咁样一定有 嘅。全世界嘅学校都系咁上下嘅嘢噶啦，但系咧小朋友最开心噶啦喺加拿大咧，因为我哋喺农历新年咧就冇乜特别庆祝嘅，咁啊两个最大嘅日子系咩咧？ 圣诞 小朋友嚟讲系啦，圣诞最开心，因为咧有礼物收啦。万圣节又最开心，因为 系 有 糖食， 有糖食，有即刻知，系啦。香港 复活节有扮 嘢，复活节都冇冇乜特别嘅庆祝嘅，系啦。但系复活节咧就会有好多平价嘅朱古力，例如朱古力嘅兔仔啊，成只 朱古力蛋啊， 系啊，朱古力蛋啊，好劲嘅咁啊， 系啊，可以剥烂佢，跟住食啲仔啊，咁 食好多嗰啲。 贴朱古力啦，小朋友食嘅贴朱古力啦。 唔系因为你大只嗰啲一定唔会系贵朱古力噶， 咁啊梗系啦， 佢包住里面再有嘢噶嘛。 系啦系啦系啦，咁啊讲翻呢个 Halloween 啦吓，咁啊攞好多糖啦。咁小朋友咧，我哋除咗话攞糖之外咧，仲有好多其他嘢做嘅。不过讲攞糖先啦，攞糖咧有分。小朋友级或者是大朋友少少的级组。嗱，如果攞糖咧，小朋友级咧，我哋会分系一啲，可能系两三年班啦，唔可以自己出街嘅。咁通常咧就会系有系啦，一队咧 有 家长 爸爸媽媽又跟住啦， 系啦， 有 噶，通常 嗰啲鸭仔嚟嘅啫嘛，你一定要大人跟噶。 通常就唔会咁多大人嘅。 你屋企咁钟嗰啲系冇。其实我怀疑都系街童嚟， 后边有人喺度 嘅，你睇唔到啫。 系啊， 可能系你啲追求者咧。 secret 买系啦，咁啊通常咧，佢哋大人咧就唔会一齐揿钟嘅，通常咧就喺啲小朋友嘅后边啦，咁啲小朋友自己行去自己揿钟，咁好得意嘅啲鸭，好似啲鸭仔咁样，系啦，好开心嘅，咁通常。如果大少少嘅朋友咧，可以自己出街啦。例如我嗰阵时系大概五六年班啦，咁五六年班我就会约埋嘅其他小朋友咧，一齐去玩出个 trip 啦。咁啊，嗱装扮方面咧，而家社交平台咧，哇资源有好多，你有好多 ideas 啦，又话你扮乜扮乜， 我哋分析过啦，今年 系啊，话扮小丑啊，系咪 大厨啊， 大厨， 大家今年好， 使唔使五星级大厨啊？黑色啊嗰啲啊 ，OK 好，咁唔紧要吓，咁跟住我哋旧时。细个咧就冇咁多资源嘅，咁通常咧就系用啲 茶花块面， 系啦，茶花块面啊，画啲猫须啊，整红个鼻啊，咁样就去噶啦。不过就算你唔打扮嘅话咧，都可以去出个 trip 嘅。咁大家都吹你唔涨嘅， 咁但系有啲诚意，即系你做少少，你都有啲诚意。你如果咩都唔化咁出个 trip， 人即系觉得你冇诚意。 都俾噶，都俾噶， 会俾嘅， 系啦，会俾噶。 我觉得嗰个感觉唔系冇咯，即系咁样做，你咪俾个糖我。咁你化啲嘢。 态度唔好， 系啊， 唔认真，唔认真。 不过又讲，唔系个个咁中嘅都细细只嘅小朋友，四五岁，唔系咁样噶嘛。有时牛龟咁大只， 牛龟仲会敲门 嘅。 咁有时喂十三， 你今年带马老师去敲门，有冇人俾？ 十三四岁成五尺嘅咁嗰啲啊。 你当住几多几高啊？ 我都系好矮矮细细嘅啫。 我真系比较少见，多数都系细路先至 会。系啦，系啊，真系都系嗰句啦，吹你唔涨，你咁重你都要俾噶，系咪先？ 咁有冇事啊？嗰阵时系你唔俾糖，但系你哋会去整蛊人咩？ 有 点样整蛊咧？ 有啲叫嗱 trick or treat 嘛 ，trick or treat 嘛。咁如果你唔俾 treat 嘅话咧，就可能会有 trick 啦。 多数咧，我哋以前细个咧，咁好和平嘅社区啦，咁多数咧就冇人整蛊你嘅。但系咧，我都有听讲过咧，有啲朋友咧可能系。唔中意你啊，或者系哇个社区觉得哇你间屋咁奇怪啊，咁靓或者点样？有时有啲掟鸡蛋落去你嘅车度啊，或者系有一啲嘅厕纸一卷嘅厕纸啦。 佢无端端点解要整蛊你啊？ 掟吓？ 点解无端端整蛊？因为你唔俾糖佢。 系啊，你唔俾糖佢啊，或者系你唔派糖啊，或者系可能之前已经唔中意你间屋噶啦，或者唔中意你屋呢家人噶啦，咁啊掟啲嘢上去个树度啊。 我同你玩啫嘛。 系啦，咁啊趁呢个日子咯，系啦。 你间屋咪俾人掟好多嘢， 咁系冇啦。 你有冇掟人哋鸡蛋？ 我唔做呢啲嘢噶， 做咗话俾你听啊。 系啦，不过有一样嘢咧就唔系咁好嘅，不过都有做过嘅。咁就系咧喺万圣节嗰阵时咧就。有啲 here and there， 即係有時有啲煙花玩嘅，咁啊唔係話 officially 可以玩嘅，咁但係唔知點解嗰陣時 就會有㗎啦。 小學係啦，有啲人 總會有 邊類型嗰只穿雲箭， 係啦，好多唔同嘅類型啦，係啦， 咁都幾得人驚喎， 唔會話太大型係啦，咁但係都會有玩嘅。 但係即係奉勸下，唔即係叫咩啊？唔玩得就真係唔好玩。我想分享下。我細細個有一年唔關於萬聖節事，係關於新年嘅時候咧，即係俾對面嗰班大哥哥大姐姐放嗰啲追魂箭咧，喺我塊面前面爆， 哇！ 我成塊面花曬，嗰陣時係五歲咋， 哇！ 而家冇事， 而家有啊，而家好難睇啊，我而家唔敢照鏡啊， 一張俏臉犯著半點的罪意啊，好靚仔，好彩你 小心啲玩， 留翻呢張俏臉， 好彩冇射入眼咋。 其實佢哋係咪因為你太靚仔啊？ 細細個應該唔係，因為細細個係。系成嚿， 但 系 佢冇心射你嘅，其实 佢冇啊，唔知系啲风啊，风向跌咗， 即系唔好乱玩，真系唔好乱玩。 有时呢啲真系嘅，佢会乱射啊。我试过有一次嘅就唔知点解佢会转弯咯， 系啊， 系 啊， 控制唔到， 离开咗大概二三十米啊，都射咗落嚟。 系啊，咁啊，奉劝 唔好玩， 奉劝大家唔好玩啦。不过我以前就玩过嘅，咁啊，唔知边度嚟嘅人就卖俾我哋嘅，亦都系某个同学咁样话，喂，每人夹几蚊啊，咁样咁啊，夹咗一大 扎，咁嗰晚就好好玩嘅，因為又有糖，又嗰啲糖咧多到不得了，我嘅任食嘅即係出個出翻嚟嘅糖啦、嗯，又有得玩煙花啦，咁、哦、所以一個非常之好玩嘅日子啦。 玩到幾夜啊？我想問， 哇， 玩 到 啊， 可能係十，咁我都係一隻嘅小學雞啦，咁我諗我十點零咁樣咯，係、啊、 好早嘅、 啊，好好。 唔係對於細路仔嚟講， 要 young，OK， 你好嘢啦， 係啦。 平時瞓咗啦嘛， 係啦。不過攞糖咧，學校依然都會有啲嘅警告俾大家啦。因為 有啲人會擺啲嘢喺個糖度。 係啦，咁、哦、有時有啲糖咧，試過咧，有啲新聞話咧，哇，有支針啊，發現咗， 咁衰㗎？ 係啊，咁當然有啲即係奇怪 人 啦，係咪？ 你唔好望住我講， 即係大家要小心啲咯。食曬啲糖 裡 面有骨嘅。 係啊，好彩小強嗰陣時喺香港，唔喺加拿大， 都有啲危機感， 危機感要多啲啊。係啦，咁所以。我哋、通常攞嗰啲糖咧，就係一啲 package 得好好嘅糖。 其實而家你都有嘅，一買一大包咁樣，有啲眼啦、啊，咁嗰啲噶嘛，蝙蝠啊， 係啦，完全係一個完整嘅包裝嚇，咁、最安全啦，係咪、嗯？如果人哋屋企話，喂，我屋企整嗰啲曲奇餅嚇、 啊， 每人攞一塊咁， 得唔得 㗎？我就唔會攞咯。 我想問一樣嘢嘅就，可唔可以俾第二啲嘢佢㗎？如果 trick or treat 咁樣佢撳鐘咁，但我真係冇喎，咁我可唔可以畢一波飯俾佢？ 我俾個番茄佢， 可以可以可以， 俾20蚊嘅你自己攞。攞20蚊去買啦， 唔係佢，我咪俾第二啲嘢佢啊， 梗係可以啦，攞完之後掟只雞蛋俾你啫嘛， 我理都理得，但係其實我 唔係，如果嗰樣嘢係食得嘅，我諗都唔會嘅， 唔係通常唔會攞嘅，係 咩？唔 會 攞嘅，一定係淨係攞糖嘅， 淨係攞糖同埋攞一啲包裝好嘅嘢，係啦。咁不過其實如果大家係有心去派糖嘅話咧，都好容易 早啲準備，早啲， 因為咧喺 Halloween 之前咧，所有嘅超級市場啊、商場啊，全部 都 係賣幾蚊已經一大包嘅糖，咁你就買翻去㗎啦。咁同埋呢啲咁嘅糖咧，同中秋嘅月餅咧， 係一樣， 係異曲同工嘅， 派十年啦嗰啲啊嘛， 唔係就係、是、咧，一過咗 Halloween 之後咧，就全部半價噶啦呢啲糖，咁、哦、我哋就會睺，可能係 買定出年， 係啦，四蚊嘅，哇，兩蚊咁大包唔係啊嘛，咁我哋就會即係食多啲糖咯，係啦。不過頭先就講話係呢個個嘅攞糖啦，咁派糖方面咧，你想派你唔想派咧，都有啲嘢要做嘅喎，係啦， 喺個門口。 嗱，如果你想派糖嘅话咧，一定要开前面嗰盏灯啦。咁门口啊，最好有少少嘅南瓜布置啊 ，Halloween 布置啦。你唔想派糖嘅话咧， 咩都唔好摆， 乜嘢都唔好摆。嗱，你知唔知咧？ 倒啲假嘅，你 喺加拿大 啲胶布。 嗱，好多嘅 现场， 好多嘅屋咧都比较大间嘅吓，咁有前花园啊、后花园啊，有前厅后厅嘅，后边就家庭厅啦、嗯。通常咧，我哋。前面咧就會可能係留一眼嘅暗燈啦，咁但係如果你 唔派， 你唔派係啦， 唔 派係 想被騷擾， 室內留一盞暗燈啦、哦，但係都有人撳鐘嘅，我發覺係啦， 咁、 嗯、 如果你冇準備，你唔想派，咁佢撳鐘你點啊？ 咁 你 開門咯， 我 就要後屘我就領略到啦，係連前面嘅廳 都唔開 一眼燈都唔好開，直然好似成間屋黑掹掹咁樣，係啦，淨係喺個家庭廳度匿埋。咁就最好啦。 真系噶？ 点解要咁做、 啊？因为你有少少灯嘅话咧，都有人揿你钟。 因为唔想不停有人揿钟，因为唔系一个。 想问下如果派晒咧，会唔会好似人哋咁样骚扰？ 嗱，如果派晒嘅话咧，嗱，有啲人咧唔想逐次去开门咧、 嗯， 就会有个 basket 啦，摆糖喺出边自己任攞啦，系啦。咁如果攞晒之后咧， 分 系啦，会有人再揿钟嘅，系、 嗯、 啦，因为揿钟你出边 冇 晒。 冇糖啦， 冇糖啦，快啲啦吓！咁頭先講開話，如果你想派糖嘅話咧，出邊最好有少少嘅佈置啦，係啦。咁好多嘅我哋以前喺外國生活咧，就會一啲嘅 pumpkin carving， 咁、 嗯、 就會挑黑啲南瓜啦。咁、 嗯、 其實挑黑南瓜咧好平嘅啫，即係喺超級市場買咧十蚊八蚊一個嘅啫，有、嗯、好大個嘅。 挑埋嘅？ 唔係，你翻去自己挑係啦。咁通常都係整兩隻眼啊。 其實唔容易㗎，係嘛？ 你買幾個膠嘅擺喺度算 了。要整得靚真係唔容易㗎，係嘛？係啊係啊。 而家 好耐，好難啊！ 而家 冇 啦。 我都覺得 攞個錘揼爆喎， 同埋你個口 係 echo 咁樣 啊 嘛，聲咁噶嘛， 你挑過未？即 係 你整過未啊？ 我整過，係 難難㗎，嗰個質感即係咁樣， 其實好難。 我就覺得我就覺得難咯。 個口係聲好難嘅。 係啊，尤其是如果你屋企冇一啲好利嘅刀啦，或者係你係 唔好立亂添啊。係 啦，我 戒到手。係 啦，小學嗰陣時啦嚇，可能十零歲嘅時候，哇，真係有少少危險嘅，最好係大人做啦嚇。係啦，不過咧嗰陣時我哋就未有一啲嘅 LED 嘅燭光啦，而家有 LED 燭光就好啲。舊時咧，你擺啲 candle light 啫，好容易吹熄嘅啫。咁啊，南瓜咧買翻嚟咧就洗乾淨佢啦。咁啊，面頭有好多嘅細菌啊剩噶嘛，係咪先？咁如果有細菌嘅話咧，擺得唔耐嘅，好快脆會爛嘅。咁跟住咧， 好耐嘅咩？ 咁你 起碼都幾日咯， 你係啦，你雕刻完之後，你都想係啦，聖誕樹你唔會淨係擺十二廿五噶嘛， 我擺埋新年， 桃花都唔會淨係初一噶嘛，係 啊， 係啊，咁所以咧，我哋買翻嚟啦，洗乾淨佢啦，跟住咧，我哋喺個底部咧畫一個窿，係啦。咁啊，拎咗出嚟之後咧，攞曬啲紙出嚟啊，揾隻匙羹啊，刮刮刮刮刮刮，刮呢個動作都幾自如嘅。 南瓜紙可唔可以揾嚟炒咗佢變咗南瓜？ 我相信可以嘅，但我就冇，我就冇去咁做，但係都可以嘅。咁跟住你咪入邊擺個 LED 燈啊。咁有啲人咧就話：喂，你而家用嗰啲 cookie cutter 啦 ，cookie cutter 即係一啲你做曲奇嘅時候一個鐵嘅模啦。擺咗落去之後咧，揾一個嘅揼水揼嗰個星星出嚟，咁啊容易啲嘅，係啦。咁另外一樣嘢咧，就係頭先你講話 cut 完之後嗰個星星眼啊，或者係個口嗰啲鋸齒啊，就揾一啲嘅 你俾我咬一啖咪得咯。 啱，係啦，俾啲潤滑劑啦嚇，嗰啲係啦，V 字頭嗰只啦，咩 Lin 嗰啲啊，係啦。咁啊查下佢咧，佢就會。可以保存得好啲，耐啲噶啦。 使唔使成個茶？ 唔使，淨 係 係啦 ，cut 咗嗰啲位，係啦，因為嗰啲果肉咧，如果 expose 出嚟啦，喺空氣嗰度咧，佢就 有 時係啦。咁但係大家咧，嗱呢啲 carving pumpkin 咧嚇，愛嚟挑下嘅南瓜咧就唔好食嘅，因為咧又 佢唔 係俾你煮嘅，係啦，當然食唔食得咧係食得嘅，但係如果好食嘅話咧，梗係要另外一隻啦。 B 房菜。 系啦，咁而家咧，哇，又到咗秋天啦，吓、最靓嘅咧就系南瓜啦，系啦，市面上咧有好多嘅叫做日本南瓜啦，中唔中意食啊？系啦， 超中意， 超好食，超中意，我都系超中意， 都好食 嘅。阿小强兄都好中意嘅喎， 吓，点解啊？ 因为似咸蛋黄啊嘛，而家所有颜色似咸蛋黄嘅嘢，系啊，所以我由呢个礼拜开始咧，个个礼拜咧唔橙橙红红嗰啲嘢咧，我唔介绍俾佢嘅。 一啲都唔好笑， 我覺得幾好笑啦。係啦，嗱，南瓜方面咧，我哋揀翻日本嘅南瓜啦。嗱，我哋暫時咧，我就唔揀中國嗰只長形嘅，長形嗰只都比較多水分啊。係啦，咁我哋揀翻而家當做嘅日本南瓜啦，其實都唔好貴嘅啫嚇。咁啊，買咗南瓜翻嚟咧，又係洗乾淨佢啦。我哋頭先講咧，都幾難切嘅。咁我哋可以咧将一个嘅日本南瓜咧切一解解，系啦。咁你中意削皮又得，唔削皮又得，或者你部分削皮令到嗰个沙律靓啲又得。 削皮系一个好大嘅工程，南瓜都系。 系啦， 我成日都唔识得点样处理佢。 嗱，其实你可以将佢切咗件先，切咗件之后咧，佢有一边咧咪可以贴住嗰个砧板咯。 系。 咁跟住咪揾把刀慢慢锯锯开佢啦， 系 咯。 都系好大工程，你明白？ 少少嗱，咁你嗱南瓜嘅皮系可以食嘅，日本南瓜嘅皮，咁你可以食。 所以我就食埋佢咯， 系啦，又有益嚇。不過當然個口感冇咁綿滑啦， 係 咪？咁我哋最簡單嘅方法咧，就可以拎佢蒸啦。我哋今日咧教大家整一個咧係日式嘅南瓜沙律啦。咁我哋拎佢蒸嘅時候咧，就可以大概蒸10-15分鐘啦。咁大家拎出嚟就唔好過火，過咗火又冇得翻轉頭噶。蒸到咁上下你係啊，你又篤下佢淋下佢。有啲人中意食硬口啲嘅話，係啦。咁你自己喜歡調教啦。另外咧，我哋仲需要咧半支嘅青瓜，同埋咧一半個嘅洋葱。洋葱咧我哋就切片切絲啦。咁跟住咧青瓜咧我哋都係切薄片啦。跟住咧我哋可以將佢加啲鹽，加咗鹽之後咧佢就會出水啦，係啦。 炸乾佢。 咁如果你落得太多鹽嘅話咧，記住落少少嘅水去沖乾佢啦。 唔係落糖咩？ 你可以落，你可以其实你唔落盐落糖，佢都会出啲水嘅，系咁唔紧要吓。咁啊，跟住总之唔好嗰个 end product 唔好太咸咯，因为有时你腌完之后，你揸干水之后都系好咸嘅，系啦。咁跟住咧，你就可以嗰个南瓜咧，头先讲蒸好咗之后咧，我哋切一嚿嚿嘅件啦。咁跟住咧捞埋晒头先讲嘅洋葱同埋我哋嘅青瓜，已经淋咗啦嘛，系咪？再加一啲嘅 raisin， 就系一啲嘅 干 子干， 系啦。咁同埋咧最重要咧就系、是。有淋就一定有硬，咁我哋加翻啲 nuts， 加翻啲系啦，你中意嘅咧加系 cashew nuts 啊、walnuts 啊，即系嗰啲黑桃啊、腰果乜都得嘅，腰果切翻碎佢 得唔得？ 瓜子 南瓜子都得， 我连嗰啲红瓜子， 红瓜 系 啊，你唔剥壳食都得噶， 系咁成扎摆落去 都可以， 系啊，完全冇问题 嘅，真系冇问题嘅。嗱，大家唔好学啊吓。咁跟住咧，我哋就个 dressing 方面咧好简单，我哋用翻 BB 酱。 系啦，用翻 B B 酱捞埋晒佢咧就 O K 噶啦。咁通常咧，如果你啲南瓜咧蒸到咁上下熟嘅话咧，你捞得佢两捞嚟捞咧，就可以有少少烂烂地嘅感觉啦。咁啊就变成一个好似日式嘅薯仔沙律啦、有少少 系 creamy 嘅感觉啊。咁呢一个系哇，而家冬南秋天食咧非常之好嘅，因为南瓜咧而家系好甜嘅， 好食噶， 又有益， 又唔系贵， 系啦， 有个当做。 系啦，咁另外一个方法咧就系话，如果我哋够时间啦，我哋再讲多一个西式噶啦，好嘛？ 好、啊， 西式嘅咧就系、是、如果出边超级市场咧就买一啲嘅菠菜叶啦，或者系任何嘅 rocket 啊嗰啲火箭菜又得啦，铺平佢喺一个嘅碟上边，咁另外咧我哋再加南瓜同埋 feta cheese 上去。南瓜嘅处理方法咧。我哋可以咧就頭先蒸又得，咁但係咧一西西式嘅方法啦，而家屋企有 air fryer 好方便啦，撈少少嘅油啊、maple syrup 啊、salt and pepper 啊、OK， 咁啊鹽同埋胡椒啊，擺落又係切件，咁啊擺落佢嘅 air fryer 度，又係十零分鐘啦。每個人嘅 air fryer 都唔同嘅火力啦，咁啊 check 啦嚇，搞掂曬之後咧攤凍佢，咁我哋咧就擺翻喺上邊嘅 rocket 上邊。OK， 頭先嗰一堆菜咧擺翻啲油，嗱嗰堆菜咧就綠色，南瓜咧就係橙色。系啦，咁我哋再加啲白色嘅 feta cheese，OK、okay? dressing 方面咧好简单嘅啫，就系、是、咧有一啲嘅希腊嘅乳酪啦 ，Greek yogurt 啦，再加少少嘅 olive oil 啦，同埋一少少嘅 lemon juice， 酸酸地，咁跟住咧我哋就一劈劈劈劈劈咁样摆上去 ，OK 唔好捞埋佢啊，捞埋就淋晒噶啦，所有嘢都 OK， 咁跟住咧拎出嚟 serve 咧，哇非常之靓，咁上面咧就可以加少少嘅松子 pine nuts 啦，哇呢一碟咧就系一碟宴客嘅菜式啦。 你都有白飯我唔該， 好味啊！ 系啊， 系、這個、 啊， 你講我都覺得好食喎、啊。 上面又加鹹蛋黃係嘛？好啦， 佢最最想鹹蛋黃之外，佢中意粉葛。 同埋咩鴨手雞湯， 冇、錯， 得唔得？得唔得？每個星期嘅 B 房菜都係為咗馬老師。 我覺得其實如果你話頭先嗰個咧，你加少少鹹蛋 OK 喎、啊。咸咸甜甜咁样， 同埋分唔出系南瓜定咸蛋，系咪？仲可以有一个游戏，你究竟食咗南瓜定咸蛋咧？定系两样捞埋咧？ 同埋你 feta cheese， 你 cheese 嗰个味道嘅话，同咸蛋你都系有少少系嗰啲好似 系啊 法国烤咁样嘅嘢噶嘛？ 系啊系啊，其实系啦、啊，万变不离其中嘅啫。 好多谢晒， 多谢。 好啦，十二点半听紧风骚快人啦，十二点半嘅新闻报告同埋财经消息翻嚟，就系今个礼拜嘅片段人间，稍后再继续收听欣杰。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本港上个月楼价创超过八年新低，连跌五个月。差饷物业估价处的数据显示，九月私人住宅售价指数报287.9，按月跌1.67%，按年跌12.5%，创2016年八月以嚟最低。今年以嚟已经累计跌7.5%。期内中小型单位指数按月跌1.7%，大型单位指数跌大约1.6%。另外，九月租金指数连升七个月，并创超过五年高位，报196，按月微升唔够0.1%，按年升5.8%，今年以嚟升大约5.4%。康智会辖下残疾人士院舍早前发生怀疑职员性侵犯两个院友事件，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说，事件属于卑鄙无耻，警方必须要全面调查，追究法律责任。李家超说，康智会已经成立独立小组全面审视事件，希望会检视院舍整体运作，亦都要有完善制度，一定要将院友的利益摆在第一位，小组必须要尽快完成和提交报告，纠正有问题的地方，作出整体改善措施的建议和落实。他又说，社署要确保这一类院舍按照牌照要求运作和遵守实务守则，有关管理必须要有效监察和監察制度，社署和康智會管理層和小組應該全面審視如何用閉路電視作為日常監管系統，防止發生違法和惡劣行為，如果發生不幸事件亦都可以即時知道和處理。 神舟十九号载人飞船将会在明日凌晨4:27发射，航天员乘组包括蔡旭哲、宋令东、王浩泽，由蔡旭哲担任指令长。三人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见记者，执行过神舟十四号载人飞行任务的蔡旭哲说，对入选新的乘组担任新的角色感到责任重大。90后的宋令东和王浩泽都是国家第三批航天员第一次执行飞行任务。宋令东说，将不辱使命，不负重托，跑好飞天接力棒，将祖国的荣耀写满太空。王浩泽是国家目前唯一的女航天飞行工程师，亦都将会是国家第三位执行载人航天飞行任务的女性。她说期望能够精心完成好每项任务。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和干燥，日夜温差较大。星期六风势颇大，下周初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593点，跌6点，总成交金额9,07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00点，跌2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613点，跌7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97蚊，升3.5毫；美团188.4，升3.2。腾讯控股415.8跌4，协鑫科技1.61跌1毫，中芯国际29.05升2.5，中海油18.32跌3.8，恒生中国企业75.28跌8仙。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71，日元152.96，瑞士法郎0.864，加元1.39，人民币7.14，英镑对美元1.296，欧元对美元1.081，澳元对美元0.657，新西兰元对美元0.597。日经平均指数报38,821点，升216点。港金报25,480蚊，升1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753.86美元，卖出2,754.1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金港 经港 话你知， 话你知。 听讲话你知，每星期北京和香港两地的主持都会进行文化交流，将两地的资讯带给大家。 教大家一句广东话，唔该谢谢。 唔该姐姐， 哎，说得很好哎，说得很标准。 好，那我试一下，唔该姐姐， 他以很标准的播音来，唔该姐姐。 北京广播电视台、香港电台联合制作，逢星期日上昼11:00至12:00，香港电台第二台， 经讲话你知。 星级有型食肆提供以蔬果为主的蔬果自选菜式，以及少油、少盐和少糖的三少自选菜式，还有有型优惠添。这些食肆分为一星、两星和三星，遍布各区，大家出街吃饭或者买外卖都可以食得健康。星级有型食肆，星级分明又有型，吸引更多顾客，快点来参加啦！加粒星更有型。 Hello， 各位朋友，我是谭咏麟。我觉得人的思想是可以控制到情绪的，所以我每日都向好那边想，思想调教去好的角度，那里当然是可以活得轻轻松松，做个快活人。 记得听啊，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钟，放松快活人。

要脚对脚， 唔得，唔记得，我唔理，总之边个要强我仔对强嘅话，我唔肯过佢，我一定告佢，我告死佢。 阿伦，你点啊？ 冇啦，冇啦，火箭哥，我害到个仔。点算？我点算啊？ 阿伦，阿伦，定啲先，定啲先啊！ 唔系啦，不如我问翻阿医生有冇方法搏翻咗佢，好唔好？ 阿伦啊，医生话对脚唔得啦，一定要脚啊，子红要脚啊。 不如咁啦，脚我对脚俾佢啦，我俾佢啦，好唔好啊？你同我问医生嗱，一阵佢走咗，拖迟咗轮船，我而家过 啊。阿伦，你唔好急啦。我都唔知去边度揾医生，又唔知边度系。 你唔帮我揾啊！我自己去，我自己去。 喂喂喂，你仲丢紧盐水啊？ 我掹咗佢咪得咯。 伦哥啊，你唔好咁啦。 唔好咁啫，我就系要咁。梗系啦，嗰个唔系你个仔，你紧唔紧张？你行开，我自己揾，唔好阻住我啊！ 范伟伦，你喺边？你出嚟啊，范伟伦！ 阿嫂嚟咗， 我唔敢。哎呀， 你累死我真 系。你打我啦！你打死我啦！ 阿嫂，够啦！ 呢度冇你嘅事，你出来。 老婆啊！火箭哥是我好朋友， 你咪就识埋啲咁嘅衰人咯！你累死个仔啊！你累死个仔，你知唔知道？ 只要我冇死，我都唔想噶，我冇累死佢。 你系咪真系想累死佢？你先安乐啊！ 我以后都唔敢啦。 我警告你， 老婆， 以后唔好乱叫我。 老婆，你唔好咁啦。 因为我真系好憎你啊！我好憎你啊！我呢一世都冇原谅你啊！ 对唔住， 我同你讲十万次啊！唔好载个仔去游车，我迟早会出事噶嘛！我有冇狂狂？我有冇？你话俾我听，你无论如何，你一定要谂法子要帮佢补翻对脚啊！你只话佢踢波噶，佢冇可能冇对脚噶，你听唔 听 到？ 我听到啦，你放心，我一定谂办法。我个子龙佢踢波噶，佢代表香港，佢要去西班牙踢波，佢唔可以冇对脚。我会谂办法，我会谂办法。 医生啊，我个仔范志雄佢而家个情况点啊？ 呢48小时咧好关键嘅，我哋会密切注意佢嘅情况，唔可以俾佢发烧。佢而家仲未醒，不过你多啲喺佢嘅耳边度讲下嘢，鼓励佢，佢会听到嘅。 医生，佢嘅脚， 范太啊， 我系佢妈咪，不过你叫我做余小姐。 OK， 余小姐， 系。 其实我哋考虑过好多嘅方案。但是范子雄对脚他的组织坏死比较严重，加上情况危殆又紧急，所以呢我们不可以不帮他做这个的截肢手术，恐怕会危害到他的生命安全。 我知，唔该晒医生，辛苦你们。 记住啊，呢48小时好紧要的，多些陪他。 嗯。 火箭哥，嗰日真系唔好意思。 得啦，冇事。阿嫂心情唔好，我明噶。 火箭哥啊，咁啊，子雄以后点算？佢最大嘅梦想系踢波，而家我毁咗佢一生啦。 好痛啊！好痛啊！我只脚好痛啊！妈咪，妈咪，我只脚好痛啊！好大火啊！好大火啊！我烧到我好痛啊！我只脚好痛啊！你唔好走啊！你俾翻对波俾我啊！俾翻对波俾我啊！ 燃烧的深夜。一个归家，此刻终于不必说话，闭上眼睛别了风沙，前尘如耀眼烟花，刹那间涌上 在飘荡，熟睡的天地得我一个，多想躺于屋顶仰望。从前期望达到几多，旁人明白我几多，我到底想爱什么？永远寂寞，真想放弃，躲开这世界，去跟你再创天地。永远寂寞，欣赏多你，只得一次再一次骗我自己。 子红，你要坚强啲啊，你一定要撑落去，妈咪一定会支持你啊。 阿伦，你叫我出嚟咩事啊？ 阿火箭哥， 系 我老婆约我出嚟话倾下子红嘅事。 咁你哋倾啦，你叫我出嚟，我帮唔到手。一阵阿嫂见到我扯火，咁咪仲论 佢嚟。佢嚟。 范伟伦，你听住，我过咗100,000俾你，俾子红医对脚又好，买嘢又好，总之唔系俾你同呢班猪朋狗友乱咁花嘅。 啊，阿嫂啊，对唔住，我出去打个电话。 唔使，你坐低听埋一份。我讲多两句我走。 冇啦，一场嚟到饮杯咖啡。 唔使，费事我一阵间用咖啡泼你。 好啦，你讲啦，你讲啦。 医生讲，子红可能要住多两个礼拜左右就可以出院。 好啦好啦，出院啦，出院啦。 我唔该你啊，执好间屋，整好啲嘢，方便个轮椅出入。 你嗰边地方仲大啦。喂，未讲完，行咁快啊？喂， 阿嫂上咗车走咗啦。 哎呀，好烦啊！火箭哥点算啊？ 子红，妈咪呀、啊， 妈咪， 你见点啊？ 好好多啦，不过对脚咧，仲系好似俾火烧咁痛啊！妈咪呀、啊，我好惊啊，我对脚。会唔会好唔翻啊？ 唉，放心啦，冇事噶吓。 我仲要飞去西班牙踢波啊，妈咪。第时咧，你放假嚟西班牙探我好唔好啊？ 好，子红啊，你咪真系好中意踢波噶？ 梗系啦，踢波仲紧要过我条命啊！如果冇得踢波咧，我不如 子红啊。唔见你女朋友，嗰个系 Sally 定系 Shelly 嚟探你啊？ 讲咗好多次啦，妈咪。Sally 啊 ，Sally， 佢飞咗日本踢女子足球比赛。我费事心挂挂，影响佢踢波，我冇话俾佢知啊。 你女朋友又系踢波啊？嗬。 我哋嘅心愿咧就系两年之后，我哋一齐飞去加拿大。再去美国、墨西哥看世界杯。妈咪啊，到时你都一起嚟，好唔好啊？ 好，好，到时先算啦。 哎，阿子红，你醒咗起咗身啦。医生话咧，你可以转落去普通病房。嚟，我同你。我执埋啲嘢先，你等等下。 唔该，老豆。 你条杯喺度 啊。啊，老豆，你拎住我对杯做咩啊？ 冇用啦，不如咪俾人咯。 咩啊？咩老豆？咩冇用啊？老豆，点解冇用啊？老豆， 咁你以后踢唔到波啦嘛？你留嚟做乜啫？唔好摆到烂喎。 老豆，你讲咩？我点解我以后踢唔到波啊？老豆。啊！妈咪，妈咪系咪真噶？ 子雄啊，唔踢波咪可以做第二样嘢啦，系咪都得噶？ 唔系，妈咪，妈咪讲俾我知，我对脚，我对脚咩事啊？妈咪，老豆，医生话做咩事？俾翻对脚我啊！ 子雄啊！啲嘢系咪唔啱胃口啊？做乜成碗粥今朝到依家都冇喐过嘅吓？子雄啊，子雄唔使唔开心，妈咪一定会支持你啊吓，唔好唔开心啊！ 熟睡的天地得我一个，多想躺于屋顶仰卧。 我真系冇谂过。呢啲事会发生在我身上，一场雨，一条长命车，一个鲁莽的老豆，不单止赔上我一对脚，还断送了我的足球事业。我不知道将来条路要怎样行，我只知道我条路见不到尽头，见不到出口。 再闯天地、啊、永远寂寞，欣赏到你只得一次。 点啊，伦？ 我老婆咧话子雄，子雄知道冇对脚，粒声都冇出过，完全唔肯讲嘢。点算啊？子雄会唔会有事噶？ 你唔担心得咁多啦，肩步行步。 子雄啊，今日可以出院啦。本来咧，我想接你去我度嘅，不过咧 ，Uncle Paul 养咗两只狗，我惊唔方便，所以你翻去同佢住住先啦，好唔好啊？ 执齐嘢啦，吓，唔好讲啦，下啦，下啦。 我推你吓， 波波啦， 波波。嗱嗱嗱，我背起书。 有冇垃圾桶啊？ 诶，咁做乜嘢啊？买成千蚊未着过，俾人都好嘛？ 够啦够啦，行啦行啦吓。 唉，唉，到屋企啦。唉，等阵先，等阵先，我整啲。 你又搞乜嘢啊？ 烂火盆，烂火盆，烧灾解难，大步烂过烂火盆。 轮椅点烂啊？我警告你，你唔好再搞搞震啦吓。子雄啊，你女朋友 Sally 打俾你啊。 我唔听啊，收线咯。 佢揾你，你咪同佢讲声有个交代咯。我听啊吓，喂，我系子雄妈咪佢。 你攞嚟啊。 子雄啊。 三点几，咩声？子雄，佢又喊紧，对唔住啦，我衰，我对唔住你，你咩味咧？一阵压压地，吓你，哎呀傻仔啊！你想去厕所，你话俾我听嘛，我扶你去啊嘛，你 走开啊，走开啊， 你唔好咁啦， 走开啦，你唔好行过嚟，你走开，我唔想见到你啊！ 子雄系我唔啱，我衰，我累咗你，我对你唔住。我跪你，你原谅我老母啊！你我对唔住啊！你唔好嬲啦， 老豆，推我上天台 吓！而家夜妈妈三点几，你上天台做咩啊？听朝好啦，听朝先啦，好唔好？ 唔好， 我知我而家讲咩都冇用噶啦，系我欠你嘅，我还翻咗佢俾你，好唔好？嗱，俾把刀，你劈我对脚啦，好唔好？ 好，攞把刀俾我。 听见叹息的诗，再呼唤着旧日名字。 从远处看见某个影子，再关着落日情意，挥不去，亦不别离乱水，历掩饰当中伤心的故事，思忆中仿佛早已失去，昨天的爱孤单，一生又再开始。尘世里挚爱没法相依，就算活着亦无意义，人远去破碎是他的心，正焦对在滴着情泪，驱不散空虚是谁后悔，但急风早吹干他的眼泪，心非水今天虽再相见，但往日情随着落日而消失去，哭泣洒去，洗不去当天满城的罪，着意志，又再想起悲痛心事，可悲失落，倾出我一生情和意，撕破的前事，也许修补恐怕不易。再呼唤着旧日名字，从远处看见某个影子，再关注落日情意，挥不去，亦不别离乱水，历掩饰当中伤心的故事，思忆中仿佛早已失去，昨天的爱孤单，一生又再开始，我一洒去，洗不去当天满城的罪，拥抱着意志，又再想起。